中一班车，他们密切监察通关后的客流量，有需要时再调整班次，而港铁亦会在复运前为高铁车站彻底清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491宗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多一宗死亡病例，是来自福建的本土个案。新增本土病例以广东省最多有2400宗，北京有908宗，福建520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相当清凉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2点，升191点，成交金额2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4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元，升4.8；盈富基金20.06元，升2.1；美团184.7元，升9毫；阿里巴巴86.75元，升2；药明生物60.35元，升8毫；友邦保险86.7元，升6；恒生中国企业68.34元，升7.6；快手72.6元，升1.9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9.398，瑞士法郎8.444，澳元5.275，加元是5.753，新西兰元4.935，欧元8.31，每百日元对港元5.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3点，升69点。港金报168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74美元，卖出18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在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樱桃街去翻货物装卸区方向近住新旺道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冇挤塞噶，经过小心啦。就是樱桃街去货物装卸区方向近住新旺道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何文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何文田街近住52号对开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经过要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 CIBS 人人广播， 我思故我在， 道可道，非常道， 我唯一所知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 这些哲学金句你可能都听过，哲学之声你又听过没？ CIBS 节目哲道人生，人生的谜语误， 几位哲学之声师会以有趣的哲学角度探讨不同的人生问题，带你认识什么是哲学之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个心情好差，因为我每一次怀完我小朋友之后，我心情好差，跟住我就去咗揾一啲治疗师啦，即系游戏治疗师啦，或者一啲育儿嘅专家啦，去同佢哋倾。咁大部分嗰啲专家都系话：妈咪，你个女冇问题啊，系你有问题。 我系吴若希，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喂，有没有再浪漫 一点啊？如果你关爱我，就让痛的替我为你写下这首情歌，陪着你走。 发布这首新歌的前夕，主音马上说可惜一年得12个月啊。如果不是，他们是会选13月14日发表，代表一生一世的浪漫。冧死人咩？送俾所有五月迷嘅作品，作曲作词五月天阿信，编曲五月天温奕哲赖伟哲，监制五月天。 如果你记得我，你和我曾走过，走过拥有你的此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快活人嘅拥趸咧，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预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系梁继章。 哇，大家都好开心啊！今日礼拜过得特别快啊！今日到礼拜五啦，我就系 Happy Weekend 日。 今日系2022年，我哋风骚最后一日啦吓，我系。新年强， 你系咪新年强啊？ 已经冇止咗痕， 止痕啦咩？ 止咗痕啦， 哦 ，OK， 止痕 即系 你嗰啲咩疹啊，咩咩冇发发声啊嘛？ 冇啦， 有人话而家真系 上脑啊嘛， 真系信你咧系一个有钱人啊？ 点解？ 因为男人有钱就新痕。 哦， 喂，呢个好啊， 男人有钱就会新痕， 系啊，电子啊，真系系咪七年之痒啊你？ 痕啊，同埋有啲人想点只乸嘢，我替女儿勾会只俾你听。你不是替女儿啊？ 系 你系都有，我哋有朋友话佢系容易分痕的男人，有得过， 系啊， 谢晒你啊！好啦，开始三个钟头嘅节目，星期五一齐嚟开 party， 耶！未放假，我哋自己放咗假先， 好， 帮帮埋啲歌嚟走噶啦， 冇错，日日都好似开 party 一样啊！ 风骚快活人开始啦！ There's a party going on right here, a celebration. to laugh throughout the years. So bring your good times and your laughter too. We gon' celebrate your party with you. Come on now. Celebration. Let's all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节目要开 party 咁啊，今日更加咧咁啊，进入咗咧2022年咧呢个最后一日噶啦嘛。 你好型啊！你好似啲中东妇女啊！ 唔系啊，似电单车手啊！ 我觉得似中东妇女。 我最初买翻嚟咧，我以为买错个土兜。 唔系 咩叫土兜咧？大家知道睇下嗰啲咩李昂祥嗰啲咧，咩嗰啲戏。 喂，你同大家解释下，一阵间佢哋大家又问啊。 系啊，有铺张啊！ 首先， 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分享。 系有戴口罩噶嗱，我唔系 有 戴口 罩，冇错。 因为而家口罩令咧系无论咩地方咧， 未撤销嘅。 是一定要戴的，咁所以我真係戴咗口罩。呢個口罩呢係一個透氣嘅布口罩，佢係包曬成塊面嘅，係有啲似 半塊面。 系咯，好似戴口罩咁，咁但系咧佢就再多啲啊！我睇翻嗰阵时我买嗰个形容词咧，即系佢描述咧，就系呢啲系放嗰啲电单车嗰啲啊， 系 挡风嘅， 系啊，挡风挡尘咯， 挡风挡尘嘅，咁所以佢成幅咧一路落到个心口嘅，一个三角好似嗰啲口水肩咁咧， 冇错冇错冇错， 系咪形容得好啊？ 系啊，即系似土兜，简单啲， 好似攞个土兜搭两块面咁样嘅， 冇错。 咁我一年前买噶啦，不过一路都冇用，因为 点解啊？ 系啊， 因为我对。即系咁讲啦，我对佢同我哋而家用开啲口罩嗰个防菌能力咧，系有啲怀疑嘅，即系我有啲存疑嘅。咁我觉得系好舒服嘅，同埋系好 trendy。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 几靓啊，我都咁样。 咁但系就我唔肯定佢喺嗰个防菌方面，所以头先我都话啊，你哋介唔介我试下戴一阵？ 都唔介意啦， 唔介意。 同埋你有冇留意到啊？其实你出嚟嗰啲声咧都好啲噶。 系咩？ 你冇好似我哋咁样焗住， 冇咁焗住啊！ 你冇呢啲咁嘅声音， 因为佢系透气好多噶。 梗系啦，系啦。嗱，你透气你就知啦。你系咪好舒服啊？而家 好舒服 ，feel 到啊 ，feel 到啊，系啊！我感受好似你咁啊。 系啊，我有一块就好啦。 嗯， 买个肚兜俾你咯，你都要噶啦，你自己个肚兜，即系好似你个肚个围咁大嗰啲。 好啦， 佢 咩啊？ 佢个肚， 我想你客气。 佢个肚点用肚兜得噶？佢个肚， 我咪就系话佢买一个肚兜， 买张被俾佢做肚兜啦。缩声， 两个缝埋一齐啦 ，B B 皮， 系啊 ，B B 皮啦， 咁样啲 B B 皮都啱嘅。 其实咁样，新恒哥，其实我哋要关心你。今朝你要问候佢，你第一样嘢， 我冇啊， 哦你冇啊， 冇啊，因为我见到佢已经冇晒嗰啲一薄一薄嗰啲咁啊嘛。 我翻嚟我第一样嘢问候佢啦，咁样，咁佢原来佢有睇中医，因为 都算好啲， 都算好啲， 系啊，平时佢当我哋死啊嘛， 唔系啊，平时佢又唔睇西医啦。 佢乜都唔睇， 又唔睇中医。 系啊，总之咪有咩佢就揾阿， 佢睇咩睇阿姨， 佢睇阿姨，佢最 中意西医啊，唔中意佢净揾阿姨， 就揾啲阿姨。 系啦， 系啊， 原来喺西医中医之后，仲有一只叫阿姨。 系啊， 阿姨啊，你帮我睇下只脚，阿姨啊，你睇下我条颈。 系啊，黐线，有啲乜嘢佢就系揾啲阿姨啊， 冇西医冇中医啊， 咁样 姐姐啊， 系啊，借啲耳咯， 借啲耳 啊。 咁佢哋无依无靠，我咪要照顾啊。 佢一日放咗一冇依无靠 咩？大班人照顾佢啦。 嗱，阿姨你睇完我都到你咯，我睇下你有冇，睇下你有冇诊先。 系啊， 嗱我冇啊。 点啊？咁佢咪有冇作福啊？系嘛？有冇祈福啊？ 有冇拜神啦？ 系啊。 有冇熬下个罐啊？ 系啊。 嗰个 有冇车公庙啊？ 冇。 系啊。 同嗰个庙主讲， 做埋啲同呢一样嘢完全无关嘅嘢。 风难，风难，风难，同我check风难。风调雨顺啦，乜唔系啊？唔系风调雨顺啊，风难啊。 嗰个风啊，个风风烂个风。 好似阿李丽月琴晚真系拗晕晒，嗰个痛签痛都揾唔到一支。 系啦。哦，你走去祈福。有病你！ 佢仲要系年尾先去， 系 佢而家出诊咧，佢要年尾先，系啊，冇咁多， 系亲冇咁多人， 唔系年尾多人噶，你成年初二啊呢个车公庙啊， 年尾 而家年尾 系啊，唔多， 我唔知系新历定农历年啦， 系啊， 咁啊 啱嘅，有冇买风车啊咁？因为你风冷嘛，风冷应该应对风车咯， 转转佢啦， 又话我哋凉薄啦。 我买多两个风车俾你， 容易生痕 就摆喺 我冇风冷， 容易生痕 都系啊！你买多几个你自己啦。 不过呢一样嘢咧，风冷呢一样嘢真系唔敢笑你，因为咧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 啊，冇错，唔知嘅，正如你所讲，一阵风咁样。 嗱，风冷之外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即系食完嘢个嘴痕咧。 有， 我有一排咧，次次食完嘢咧。就成个嘴即混住个嘴唇侧边咧，好痕啊！ 未试过， 唔知点解。 你食紧乜嘢？你要留意你自己食咩啦。 乜嘢都好， 乜嘢都， 总之食完嘢个嘴就 你咪偷食啦。 嘴侧边就痕。偷食定义系咩咧？想问你，你想讲乜嘢？ 偷食佢就唔讲啦。 话咧话咧叫偷食，话明叫 偷食嘅，点会公开啊？ 各位，我偷食啊！佢个 I Q 真系。 嗱，系咪我今日同你讲呢一样嘢？你系咪想 呢只叫老闭塞？ 系啊， 老闭塞。 我唔系我今朝同你讲个 厕所崩崩烂佢头。 系啊，我真系觉得佢真系有问题噶。 我应该系。 我今日同佢倾偈啦，今日同佢倾偈啦。例如吓讲一件事咁先算啦，其实唔应该咧，即系好大声咁样讲， 亦都 唔应该开名嘅。 个名 系啦，咁我当系我啦，好唔好？咁啊就系你例如想诶离婚咁先算啦。喂，你唔可以大大声声讲人哋个名出嚟噶嘛，系咪啊？咁跟住我重要嘅就系提到有一个人， 借嚟做比例。唔係你 比例嚟嘅，比例嚟嘅，就係一個比喻嚟嘅啫。咁跟住咧，今次都同佢講開呢一樣嘢嘅就，啊，其實喂，都同你講講有關於你阿 Jo 要離婚嗰單嘢咧。咁跟住我就係話，喂，唔好開名。咁跟住咁佢就話係啊，其實咧都講到嘅就係阿 Michael 咧叫阿 Jo 唔好離婚啊， 即係繼續 叫你唔好開名啊。 繼續講落去。 咁跟住佢就話阿 Jo 唔好離婚。 再講第三次，再講第三次。 你系咪觉得佢究竟系我嘅表达有问题啊？定系佢嘅理解有问题咧？ 你问下当事人啦。 吓，阿新仁哥，我嗰头先同你讲完，叫你唔好讲名，唔好开名啦。吓，你嗰头就喺度，你讲少一个。 佢话系啊，跟住再开。 系啦，冇错，再讲多次，再大声啲。你系咪想死啊？同呢啲人对话。 咩原因咧？阿新仁哥， 原因咧，其实 可能系啲风眼上脑。 唔系，你不嬲都系。 使唔使攞十分钟休息啊？ 诶，今日唔使， 十点半俾十分钟你休息，攞十分钟休息， 翻入嚟，俾你出去祈福， 自己带三支香喺走廊喺度乱拜，喺度拱啊拱啊， 务求心安。 我真系无语， 你可唔可以解答到我嘅问题啊？ 无语， 我同你讲紧个头， 无语问苍天， 我都系啊， 真系世间惨剧真系。 系啊， 点解啊？点解？巴比哥点啊？你巴比哥嚟噶？巴比哥冇理由会无语啊！巴比哥咁有阵仔个名，行出嚟而家褪两步啦。 冇错， 我系巴比哥，褪两步啦，点解无语？ 但系巴比哥系要 风烂啫， 系要讲客家话先巴闭噶嘛？ 几粒风扇打散晒你啲功力，冇话。 唔系，其实可能佢唔知道个名唔系冇乜阵势，但只不过啲人点解？哎呀，我巴比哥嘅时候，啲人会褪后，因为见到佢成条颈都系风烂，佢以为佢自己个名好劲。 捉错用神， 原来就褪后系惊嗰啲风烂。哇，风烂啊！有个巴比哥几有阵势，睇出嚟啦。睇唔睇第二度都仲多啊？除咗条颈，仲有加底仲多，睇唔睇啊？冇啊，冇啊。 冇啊冇啊！救命！你再嘈我腳都有。 我還富於你，要唔要啊嗱？ 唉，救命！ 好得人驚， 好犀利啊！真係，唉，你嘅存在簡直就係等我哋快樂嘅泉源。 同埋你嘅病痛就係我哋嘅快樂嘅腰墊。快生多啲。出嚟2023年大发特发， 我哋尽情将我哋嘅快乐变成一套 唔系咩啊？打你咁巴闭， 所以都有點上嘅時間嘅，咁啊教授我帶嚟172388啦。網上咧位叫佩傾亮啊，佢話咧喂阿馬老師啊，佢話我都試過幾年咧嘅風冷，嗱呢啲最煩啦，因為佢晚晚會探你咁樣，晚晚就嚟啦， 晚晚啊， 係啊，佢話晚上就起了咁樣， 會啊， 我有試過有一排咧，朝頭早就嚟啦，仲要喺啲鬼鼠位啊，即係兩腿之間嗰啲咁樣咧，咁樣好痕，同埋咧朝頭早嚟咧，你每個朝頭早你做乜嘢就係翻工啊嘛，最煩就係你翻工嘅時候就覺得哇好唔舒服，咁你又唔好意思喺人哋面前喺度拗啊嘛，唯有你咁放肆喺度拗拗拗嘅啫嘛，嗰日係咪先？佢嗰日咪喺度拗拗拗， 好似啲狗咁樣。 即系你讲嚟讲去就系带出放肆咬你， 我未讲完，我未讲 完重点。 其实 为 你， 为 你啊，佢话后来听到有个中医介绍啊，中医唔系阿姨吓，咁咧就系甘子苏叶三片加甘草，每日冲水饮嗱，佢话嘅啫吓，嗱我未试过吓，纯粹大家参考下嘅啫，因为呢啲我都唔知算唔算系药。 系 咁诶，甘草我最近咧诶，因为唔有一次唔系感冒嘅十一月嘅时候，咁有位中医都俾咗几片甘草，系甘草。 咁做啊， 咁 要 得人含下佢， 可以。但系咧，我哋成日讲嘢， 但系咧好鞋好硬噶，即系好似咬块树，好似咬住块树皮咁 啊，纸皮咯，似系咪似纸皮啊？ 系啊系 啊， 你系咪你咬过啦？ 我成日含噶。 真系咁咩？ 系啊，好好用噶，好好噶， 好好啊。 尤其是我哋成日要用声啊， 我唔需要，唔需要，我有。 你有咩？ 我有 甘草， 甘草有 紫皮，佢屋企有 草， 唔系佢屋企有紫皮， 唔系怕丑草， 唔系怕丑草， 唔系佢可能翻自己嘅块紫皮。 你点解有嘅？你卖噶？ 买咪有咯， 你 系啊！ 你买嘅时候系点解？阿姨叫你买嘅， 唔系佢一包包 pack 好俾我冲嚟饮嘅，系、 哦、 啊， 饮水，饮当送水咁样， 系啊系啊，冲嚟饮啊！ 人哋而家呢一个教你嘅，搵嚟冲水，跟住咧就搵嚟茶嘅，系嘛？定系饮啊？ 饮啊？系啊，饮 定搵嚟冲凉噶？ 佢话我嚟饮啊，冲水饮，佢话唔需要一个月咧，就而家冇啦咁样样咯，系 啦，佢睇紧医生噶啦，佢睇紧中医医，佢姓钟嘅、那个医医，得噶啦，佢好翻噶啦，佢最紧要睇医医学啊， 今朝佢话睇中医，原来中医 中 医晏啲钟， 冇错， 晏啲钟系啦，喺庙街门口坐喺度， 庙街门口嗱，我警告你啊， 唔系庙街大部分几。多生意正当啊！你即系你咁讲，你咩意思啊？ 你而家咩意思？即系话有啲唔正当啦、啊！你 我喺度卖山草药唔 怕？你啊，你嘅反应你咁奇怪， 系啊， 唔怪有咩问题啊？我呢个庙街行下啦， 系啊，喺庙街摆档唔得， 庙街中医， 中医医唔好意思。 其实庙街会唔会真系有个中医医？ 我喺呢度紧钱道歉啊，中医医。唔关我事啊！ 所有中医院泛指所有姓钟嘅医医啊， 并无不敬。 或者你老公姓钟嘅， 不如有雷同， 系 实属不幸， 系不幸，因为同佢牵上嘅任何关系啊。 系阿啲钟，阿啲钟，唔好意思啊。喂，我哋十点半啊，其实今日比较凉嘅，十五度嘅啫吓。嗯，唞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日本调整香港航班往当地机场的限制措施，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特区政府的介入帮到手，对于日本当局能够短时间内调整措施感到高兴。他说航空公司负责把关，会要求前往当地的乘客在办理登机手续时申报。他说乘客是自行申报，航空公司难以核查，又提到日本当局亦没有讲明若果虚假申报的后果，估计有关政策只是一种姿态。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說，乘客申報過去七日有沒有在內地逗留屬信任制度，旅行社最多只能夠檢查護照，難以核實旅客有沒有使用回鄉證到內地。日本容許如果航空公司確認機上乘客在七日內並沒有在中國內地逗留，將可以繼續載客飛抵札幌、福岡和沖繩機場。在本港機場有前往札幌旅遊的港人說，航空公司向旅客提供表格，要求作出聲明過去七日不曾到中國內地，又說過程不繁複。他說本身得知不能前往日本令他大失預算，曾經考慮取消行程，但昨日日本又調整措施，最終能夠成行，形容心情好像坐過山車峰迴路轉。有港人夫婦說原本以為行程要取消，現時能夠成行是額外收穫，又指很多行程好像酒店等都可以取消，因此損失不大，形容心情隨遇而安，今次去不到可以下次再去。在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今日閉幕，閉幕前將審議港區國安法釋法案的代議稿、草案修改稿、決定草案、解釋草案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北京出席會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將列席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星期四召開委員長會議，由委員長栗戰書主持。會議聽取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多項修正草案審議意見的報告，當中包括有關港區國安法釋法案文建議稿審議結果的報告。會議審議了相關議案代議稿、草案修改稿、決定草案、解釋草案等，並決定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 继美国同意大利等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防疫限制后，南韩亦要求中国旅客入境前和入境后都要接受检测，直至二月底。总理韩德珠说，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都必须在登机前48小时取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者在抵达前24小时内的快测阴性证明，而他们必须在抵埗当日接受核酸检测。他说，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恶化，政府无可避免加强防疫措施，以防止在国内传播。另外，南韩将暂停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而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都只能飞往仁川国际机场。韩德珠又说，南韩政府将限制向中国公民发放短期签证，不包括外交官、公职人员、必要的商业和人道主义目的。签证限制将在1月底实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1点，升80点，成交金额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7.2升了2元，美团178.4跌了5.6，盈富基金19.97升1.2，阿里巴巴86.25，阿里巴巴是86.25升7毫，药明生物60元升4.5，恒生中国企业67.9升3.2，友邦保险86.75升1.65，快手71.3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32.61，瑞士法郎0.924，加元1.356，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8点，升74点。港金报168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49美元，卖出181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美丽道噶，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较早前啦，尖沙咀嘅海防道近住落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仍然影响到汉口道去翻海防道就比较车多。樱桃街去翻货物装卸区方向，近住深旺道对出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樱桃街去翻货物装卸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月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2022，咁样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今年可能好多朋友都真系试过中咗招啊！中招真系要有屋企人煲下汤水俾你噶，呢一个人就系我嘅妈咪咯，妈咪感恩有你啊！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政府公布最新防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一系取消检疫令。以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第二是取消疫苗通行证。第三是取消所有入境强制核酸检测。海外、内地、澳门以及台湾的抵港人士都不再需要在抵港之后或者抵港当天所做的强制核酸检测。改为是发出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到第五天的健康建议。第四是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1.5 米的餐桌距离、每台人数上限等等，只是维持口罩令。这些优化措施会在29号生效。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预估一下先，我哋啊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呢一个你又知唔知？咁我哋今日都有位校长啊， 冇错，有莫校长， 冇错啦，莫副校长嚟同我一齐讲，系咪讲啲化学嗰啲嘢啊？ 化学、物理、生物 系 OK。问下佢哋，你不如问埋佢啦。我点解要封烂嘅？即系睇佢 呢个就系佢今日嘅问题啦。 系 今日封烂，A 就 系 唔干净 ，B 俾人笑 ，C 唔记得 俾人笑都会错， 梗系会啦。同埋 D 就系身体。唔好， 唔系，仲有 E 就运气唔好， 唔系啊 ，E 就系中医医， 风水运气唔好，讲笑啫。另外，今日十二点钟车路的士咧，嗱，其实讲呢一样嘢咧，有啲人叫铁包人包铁咁 啊， 系啊， 形容佢嘅唔安全啊嘛。咁但系咧，我相信每一样嘢咧，如果你嘅使用态度啊。技術啊，係都有影響安全程度嘅。因為我又見到有啲人咧，嗱講嘅電單車啦， 冇錯。 你馬路上邊，無論你係咪一個駕車者，你總會見過電單車嘅即係經過啦。有啲人真係揸得好狼， 係啊， 即係用響我用嘅狼字，佢真係穿插穿插穿插穿插。咁、 啊、 對於嗰啲揸四個轆嘅我哋嚟講咧，有時都驚驚地㗎。 因為我哋係見你唔到， 見唔到㗎。係 啊，有時係睇你唔到㗎。 甚至有一次咧，我係排緊過海底隧道啦，都幾好，都好多年前啦。忽然間有個電單車，嘣喺两架车，两架司机之中间，佢系用正常六七十米咁飙过，但系塞紧车嘅我哋，佢系嘣，系撞歪咗我块镜啊！即系佢净系佢困咗我镜，走咗 甩咗只手啊！ 我唔知佢点啦， 俾你仲伤。 我唔知佢点啦，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就会讲车路的士，讲呢个电单车嘅，有关电单车一齐啦。 嗱，虽然咧，大家都成日都喺度讲嘅话，电单车好危险，但系我谂相信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咧，着咗有两个人，其实都系蠢蠢欲动，系想考电单车嘅。冇错， 我已经打埋电话去问啦。 系啊， 喂，而家系要排好耐， 好耐，因为多咗好多好多人，男女嘅都有。 你赶咩？你而家 佢冇啊，佢冇啊， 我 冇 啊，系啊，佢点会啊？新闻话 唔好啦，你咁唔小心，呢个系咁。新聞咧，你揸電單車好危險。 我唔會揸電單車， 同埋 踩 單車都危險。 因為風冷又起噶，你一吹風咧又起風冷。 冇錯， 我會問你借你嗰條筋，包住我條。 冇人話會借俾你，你自己買條大毛巾啦，你包住塊面冇事噶啦。 咁啊，除咗講下電單車之外咧，都講下咧去揸車去玩啊。香港咧嗱，譬如話你有我哋叫步兵啦，有嚟揸車啦。步兵意思即係行路去嘅，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嘅，都得嘅，冇乜所謂。不過如果你諗住揸車，咁有冇啲地方？特别适合啲咧， 系啊，冇错， 郊游啊，二人世界啊， 甚至乎咧，就今日咧上嚟同我哋讲电单车呢位朋友咧，参加过一个非常之犀利嘅，不过唔系喺香港嗰度举办嘅，有一个名牌嘅电单车，佢哋所举办嘅一个活动啊，哇，呢单嘢都真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有啲电单车咧，好犀利，两只手咧， 系啊，牙开啊， 牙开晒。你知唔知啲啊？ 知道，但系嗰啲一定要着， 我成日笑佢， 要着皮褛先得， 着皮褛啦，同埋啲手拉开咁样， 同埋嗰个病好多 好 粗粗啊， 你觉得唔型？ 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次啊喺呢个东朗啊，咁咧我坐住一架七人车啦，即系家庭式嘅，隔篱有一架嗰啲类似电单车啦，冇戴头盔， 唔得， 三个辘嗰啲，我知道，有个缝嗰啲， 原来咧冇缝噶。冇缝噶，就咁一个三个辘，三个辘，唔系有顶嗰啲。咁咧， 佢侧边隔篱对我一个副即系坐嘅。 唔系，总之一个车嗱，电单车两个辘啦， 佢 系三个辘 嘅， 就唔需要戴呢个头盔。但系咧，系我身边查过，因为我识得佢嗰人，你都识得嘅，嗰个叫方力申啊。佢拧过嚟打咗个招呼，不过咧，其实我身边查翻，原来真系唔使戴头盔噶。 咁佢当佢系乜嘢啊？佢又唔系私家车，系嘛？ 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喺公路上边，你又系坐，都其实有个一定嘅危险度。 点解我会咁问呢个问题咧？咁就系如果你过海你隧道嘅时候，佢收你咩钱啊？ 哎，我唔知喎。 系咪？ 我唔知， 因为你三百六啊嘛。 系啊， 有啲嘢你又唔需要遵守啦。但系个问题嘅，我收你系一个电单车嘅钱啦，定系收你系一个私家车嘅钱？ 你好问题，因为唔同噶嘛。 唔同啊嘛。 系啊，四个 碌 贵啲噶，系啊，四 个碌 贵啲噶。你唔好话啦，如果你喺街泊车，你系当电单车咁泊啊，定系当私家车咁泊？ 系 喎。系啊。呢个系一个 问题嚟噶，佢肥啲噶成架车，因为佢三个辘啊嘛， 我见过啊， 你都见过啊， 我见过，但系佢又大咯，但系我都有试过见过嘅就系我哋讲嘅嗰个牌子嘅嗰个电单车，佢隔篱嘅话仲有个副驾驶座， 系啊，嗰啲好型啊， 佢咧就拖住有一嚿嘢咁啊，隔篱咧个太太一定系个太太咁逼佢坐喺隔篱， 嗰个又点咧？嗰个又咪又要大嘅， 但系就真系好犀利咯，回头率好高啊！ 不如问一阵间问阿达人先，佢就知道啦。 所有嘅人嘅话咧，总之一经过我都一定望 咯， 好得意嘅， 系好得意 嘅。好啊，咁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嘅。 好的， 好啦，如果你打嚟咧就系点唱嘅话，你咪记住咯。咁喺十二点，我谂早啲都得嘅。 十点半 系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咁啊打定嚟啦。因为今日咧就系我哋二零二二年嘅最后尾嘅一次大点唱啦。 所以我哋今日有个专人啊，阿新朋友咧会帮你接电话。 系咩？佢出去接电话都好嘅。 我关少啫。 咁啊，即系你 因 为 佢叫休息十分钟啊嘛。顺便咪喺埋边， 即系话你哋咧有成千万个电话，你估真系得闲？你估流噶？ 好啊，好啊， 好多电话要接噶，休息，我知啊。 同你出去接电话个冇关系噶。 佢话可以休息半小时咁啊，接电话。 咁喺个节目嗰度，你可以休息半小时啊嘛。 唔会嘅，信哥系真好人帮手嘅。 系啦。 不过如果系新人哥，你中意你咪听接下。 唔好啦，佢写错晒啲电话，电话全部打唔翻。 唔系啊，全部都系中意中意意。 系话， 喂，你叫咩名？中意意。第三个 都好啊， 接晒全部人都 系万意嚟， 真系中意意。 我中意啊呢个。 OK OK。 好啦，睇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丰收快活。 See the world for once, all standing hand in hand, and hear the 网上情缘。再见2022，你好2023。2022年充满起伏的一年，被这个新冠疫情搞到大家心碎不宁的一年，终于来到尾声。在这个疫情底下，大家的遭遇各有不同，有人好好彩一路保持身体健康，有人可能没那么好彩染上这个病，甚至有人因为这个疫情而离开了。不过希望在新的一年，整个世界都会有新的景象，希望到时听得最多的说话不再是保持社交距离，而是喂聚埋玩下。 Imagine me and you, I do.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t's only right to think 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We're happy together. 网上情缘，再见2022，你好2023。经过这个疫情的洗礼，有人更珍惜健康，有人很怀念健康，有人失去了健康。经过疫情的洗礼，有些铺头已经不见了，有些工作已经失去了。不过随着新的一年，相信黑暗一定会走向光明，失去的会再次得到。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我们已经准备重新出发。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迎接更好的一年，准备好没？来。 no doubt.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You seem to want from me what I cannot give. I feel so lonesome at times. I have a dream that I wish I could live. It's burning holes in my mind.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这一年虽然充满挑战，但是住在这个小岛的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孤单，因为每一个香港人都是热心帮助其他人，就好像一个大家庭，当任何人有需要的时候，其他人都会乐意站在他身边。2023年你好。 The road is long with a man 这首歌送给所有听紧风骚快活的朋友们听，祝你们2023年更好。风骚快活人每天10点到1点一定站在你身边。支持你，为你打气，为你带来正能量，希望你开心。我哋就系你屋企人，你开心，我哋就开心；你健康，我哋更健康。让我们一起走向更好。 丽娟、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望长已经嚟咗我哋嘅直播室，一阵间咧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你又 知唔知 ？Do you know or not know？ 系啦。 OK， 我捞，I don't know。 啊，咁同埋啊，十二点啊，又会车路的士，同埋有点阵时间， yeah. 我哋嘅靓仔 Carmen 坐咗喺度噶啦， 冇错、 啊，想打电话嚟就打嚟啦， 1872388，1872388，随时恭候。 抵达前24小时内嘅快测阴性证明，而佢哋必须喺抵埗当日接受核酸检测。他說由於中國的新冠疫情惡化，政府無可避免加強防疫措施，以防止在國內傳播。另外，南韓將暫停增加飛往中國的航班，而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都只能夠飛往仁川國際機場。韓德珠又說，南韓政府將限制向中國公民發放短期簽證，不包括外交官、公職人員、必要的商業和人道主義目的，簽證限制將在1月底實施。南韓新增65207宗新冠確診個案，累計近2900万宗病例。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減少6220宗。另外，當地新增68宗死亡個案，較前一日減少8宗，累計超過32000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相当清凉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0点，升99点，成交金额3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升2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37.2升2元，美團177.6跌6.2，盈富基金19.99升1.4，阿里巴巴86.45升9毫，恒生中國企業68.06升4.6，藥明生物60.2升6.5，快手71.15升5毫，中國平安52.05升1.35，友邦保險87.05升1.9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98，英磅9.4，瑞士法郎8.451，澳元是5.29，加元5.757，新西蘭元4.943，歐元是8.314，每磅日元對港元5.884，每磅港元對人民幣89.2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8点，升74点。港金报168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24美元，卖出181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年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啦， 今年娱乐界发生咗好多令人震惊嘅新闻啊！ 而今年嘅港产电影可以话系吐气扬眉啊！ 仲有今年嘅演唱会简直系报复式开 show 啊！ 唔止啊，今年仲有好多娱乐圈嘅喜讯添啊！ 究竟2022年边一单娱乐新闻最令你关注？ 咁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我哋同你一齐细数 2022娱乐大事回顾。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2022年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啦， 今年娱乐界发生咗好多令人震惊嘅新闻啊！ 而今年嘅港产电影可以话系吐气扬眉啊！ 仲有今年嘅演唱会简直系报复式开 show 啊！ 唔止啊，今年仲有好多娱乐圈嘅喜讯添啊！ 究竟2022年边一单娱乐新闻最令你关注？ 咁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我哋同你一齐细数 2022娱乐大事回顾。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香港地少人多，无论读书、工作定是生活，竞争激烈，好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赢在起跑线的。 其实只要大家在赛道上能够有家人、亲朋好友的支持和鼓励，一样可以轻松跑到终点。 赛道上风光秀丽，希望大家在拼搏之余都可以试下放慢脚步，同家人一起抱住愉快的心情欣赏沿途景色。 上星期五爸爸公司被他提早火工，同我还有弟弟妈咪一起去喝下午茶。爸爸探完杯奶茶之后，跟住就带了我们去主题乐园玩了，仲影咗好多相添。 係喎，你哋啲相好靚呀，我爸爸间公司都好好㗎，批咗全公司平安夜，即係12月24号全部下昼放假。 咁呀，好开心，你哋諗住去边度玩呀？ 妈咪话叫埋公公婆婆一齐去郊野公园 BBQ 啊！ 现今职场新常态下，唔少职场研究已经证实，除咗优厚嘅薪酬，唔少员工更加着重公司文化、管理质素，甚至系对员工系唔系体恤同埋尊重啊！ 香港更加有大型嘅企业，除咗为员工提供按劳工法制定嘅假期之外，仲会增加多两日名为充电日嘅有薪假期添。 我公司都好好噶，后日俾我放一日生日假期添啊！ 系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我哋欢迎今日嘅嘉宾，恩主教书院莫明伟副校长嘅。 好晒， 校长又叫做靓仔 Michael， 系 Michael 咧要加靓仔两个字。如果唔系咧，如果唔系咧，好似未讲完咁样嘅，即系要加翻靓仔 Michael 咧先 complete。 不能认同。 不能苟同啊！ 啱啱好，多謝曬嚇。嗱，咁我哋咧就原來頭先阿小強講，原來阿莫名嘅副校長都同我哋參加過一次喎，係咪啊？ 唔止係嘛？ 兩次啊， 兩次 啊，兩次添啦，係啊。 嗯，真系太好啦！ 可以真系靓仔 咁，你会问翻上次，会唔会问翻上次嗰条问题？ 你都记得啦，讲真，好犀利噶嘛，莫校长，唔单止个人靓仔啊，仲要话做定好多功课添啊！你睇佢成 两张纸， 唔系啩？ 密密麻麻嘅 一百条， 一百条 科学问题，一百条 啊！好啦，会问啲乜嘢嘅啊问题噶？ 都系啲科学问题啦，咁啊，生物化学物理都 生物化学物理。OK， 好，物理， 生系啦，物理，最物理就叫我哋物理嘅， 唔好理啦。OK， 好啦， 咁啊，咦，咁其实我今日问条问题，校长实识啦， 咪系咯， 因为 我 问 都谂住有条化学题，我谂我死啦， 我问啲生物题啊，今日点算啊？算啦，校长一定识。嗱，校长如果你识咧，你唔好咁快答，你俾佢哋答咗先，你唔好提佢哋啊。好，第一条问题系我问嘅，嗱，好慢嘅爬得。嗰啲叫蜗牛，以下形容蜗牛嘅四个唔同嘅句子啦吓，边一条系唔啱嘅呢？以下有四样关于蜗牛嘅形容词，边一条系唔啱呢？四个，第一，蜗牛鍾意潮湿嘅地方，所以落完雨经常就会见到佢出现啦。蜗牛嘅眼睛喺佢嘅触角上面，所以如果要睇嘢，佢两条嘢就好似阿马小强咁揈揈下啦。第三，如果蜗牛嘅壳受到一啲外来嘅原因裂咗咧，佢系会用自己嘅分泌去修补，好似我哋咧阿家居明教我哋补翻个墙咁啊。第四，蜗牛嘅生殖能力系会受到年龄嘅影响，蜗牛一般系五至六年嘅生命，咁佢只系得头嗰几年咧先有生殖能力嘅啫。以下头先所讲嘅四样嘢，边样系唔正确嘅呢？再讲一次啊！第一，佢中意潮湿嘅地方；第二，眼睛嘅触角，嗰两个触角上面啦。 嗯。 第三，佢系有修补个壳嘅能力嘅；第四，佢生殖能力系会喺早年先得嘅啫，年轻嘅蜗牛先有生殖能力。边一条系唔啱呢？ 梁同学，我想问，有时咧，我哋咪唔好唔小心咁啊，会踩到啲蜗牛嘅，佢啪啦咁样，佢自己可以修补啊？定系裂咗少少啊？ 我唔能够答你，因为我答你等于讲埋答案噶啦。校长，校长点啊？校长点啊？ 我自己就觉得是第三是 即系同个壳有关，系啦，唔正确嘅，佢唔可以修补自己个壳，系咪？唔系咯，即系我，所以我想问呢一样嘢。 李同学头先问一个好，我唔可以话佢刁钻嘅，佢问一个好 crucial 嘅问题，好关键嘅问题。 嗯， 你踩到个 plug 扁晒，屎饼咁， 梗系唔得啦， 梗系唔得啦，我点答你先得噶？即系等于有个人。你一锤打到个头爆晒， 系啊，爆晒个！ 你叫医生点医先得，大佬 啊吓 咁咯，我唔再补充啦，因为如果唔系咧，等于讲嘅答案。 不过好似有啲化妆品都会用蜗牛嗰啲， 但系佢系用嗰啲黏液啊嘛， 系啊， 系用嗰啲黏液搵嚟做面膜啊嘛，系啊，有一轮好犀利噶喺韩国， 我 系啊， 暂时拣第三先， 你拣三， 冇得暂时啩，拣就拣，冇得暂时。 我想问嗰只佢嘅眼睛系咪真系喺个触角嗰度噶？ 系， 应该系嘅， 系最顶顶嗰度。 不过其实我唔系教生物嘅， 你 所以咧，我唔敢即系。 好难讲嘅，有时你以为佢系咋？ 嗯，冇错冇错。 好， 我想拣呢个。 你拣边个？两位同学，校长拣咗三啦， 你 哋拣边个？你 拣壳系咪？唔可以修复。 系，冇错，第三。 唔可以修复自己对壳。好，我跟你。 我都跟校长。 唔好全部跟我咁分散下。 點解將所有雞蛋擺一個籃咧？點解將所有雞蛋擺一個籃咧？ 你唔好理。 咁你哋咪錯曬咯？錯曬啦！ 未落實喎。 咩未落實咧？ 嚇！你哋話全部揀呢個咩嘛殼啊嘛？ 係啊，但係未落實㗎。我哋話揀 又點啊？又幾時啊？ 我係險中求啊嘛！ 冇啦，而家講咗啦，三係錯嘅。 三係錯，係啦，即係三個都係錯。 一、二、四、一、二、四。 B 四。 我係 B。 四。 校长到你， 马小强好似马小强好似嗰啲拍咩赛马，四号四号四， 系啊，佢唔系识，不过佢乱咁嗌， 心住你，心住你，四， 巴闭哥，巴闭哥， 我都拣四， 你拣四，两个四，一个二， 边个二啊？ 我 ，OK， 我同校长系四， 正确答案系有冇人中？ 正确答案系四啊！蜗牛嘅生殖嘅能力系不受年龄限制。 喺 系啊，搭正嘅要咬。 同等適宜嘅生殖條件之下，佢年齡越大，產卵量就越多。 啊、 好啦，答翻、 啊、 嗯。讲翻头先啦，佢外壳如果小部分嘅损坏吓，唔系真系有一度劈一声，唔系嗰啲吓，冇伤及外套嗰个膜嘅咧，其实可以修补嘅，佢会分泌一啲嘢出嚟，修补完之后咧，嗰一 part 咧系会比原有嘅色系淡翻少少。如果你见到啲蜗牛某一个壳面有啲淡淡地色，可能佢系修补过嘅。另外蜗牛有四只触角，两只长，两只短。蜗牛嘅眼睛就喺长触角嘅顶端，最顶端有两只眼仔噶。所以行路嘅时候，你见佢伸到个蜗个个触角咁长咧，就系要望路、睇路、睇路、睇路、睇更加远嘅地方。呢、這个就有关蜗牛的知识啦。翻嚟我哋就会由李同学、马同学继续问问题。 好啊。 送俾大家呢只歌曲，红座星嘅《生活服常》。 冇错，我同你而家一样，生活服常。 偶尔会跌进孤岛，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肌，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定。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渐渐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转凉，外套开箱，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记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无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无唱，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地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将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再追，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你特殊伴侣。 生活服常啊，十一点二十二分听紧风骚范围啦，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1%，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唱就可以打嚟俾我哋 ，Kelvin 靓仔啦。准备，我哋有李同学， 李厉鬼，我就系李厉鬼啦。 好，请准备。 OK， 听住，世界上速度最快嘅动物究竟系乜嘢呢？非常简单啦，吓，四个俾大家拣。A 游隼，系一只雀仔嚟嘅。B 红蜻蜓 ，C 鲫鱼，定系 D 猎豹咧？ 猎豹，猎豹，我估猎豹。 我都拣 D。 炮同埋你頭先第一個係咩啊？ 油準 係咩嚟？雀仔啊！雀仔，你唔可以將天上同地下嚟比噶。 可以比，因為其實佢有時有某啲佢哋嘅特質，例如可能鰭魚咁先算啦。我舉個例啊嚇，佢可能係游水嘅時候嘅話，可能佢跣水佢跣得咧係快過嗰、那個嗰、那個獵豹佢跑嘅。 因為但係我記得咧，陸地上咧豹係最快嘅，但如果你攞天上飛嘅嚟佢比，我就真係唔知啦。 即係總之由一個起點去到終點，邊個最快？ 冇錯，冇錯，用佢哋自己 最叻嘅方法。好，咁剩低邊三個？再講一次啊，游準。 剩翻最三個咧，就係 A 游準 ，B 紅蜻蜓，定係 C 鰭魚咧？ 鰭魚 游準， 分開估咯。 係啊， 好，我都揀 A 游準。 你係揀 A 係咪？ 我估鰭魚。雖然我唔知係咩嚟 嘅，我都唔知係咩嚟 嘅。有噶，佢咧有啲人會食噶，就一條魚，好似嗰啲三文魚咁樣嘅，但係咧佢背脊嗰度咧有幅嘢，好似鰭咁樣，佢有時會飛出嚟。 OK， 我估鰭魚。 咁就叫做鰭魚啦。 但唔係飛魚喎，有隻叫飛魚噶嘛。 唔係飛魚，係鰭魚。 OK， 好。 佢有隻鰭嘅。 有冇啱？ 正確嘅答案係 有準， 係有人啱嘅。正確嘅答案係。 我准备过嚟用 A 游准啊！嗱、yeah! 啊，同大家讲一讲啊吓，游准嘅速度咧系比猎豹嘅速度咧系要快三倍添啊！喺乜嘢嘅时候佢会系咁样咧？就系、是、当佢俯冲落嚟嘅时候，佢要喺上面嗰度，佢见到嘅时候，佢一冲落嚟嘅时候咧，黐线噶！佢嘅时速咧系相当于 1.2 秒之内咧系飞过一个美式嘅足球场嘅，所以咧佢系会快嘅。佢系遍布世界各地啦，系阿拉伯嘅酋长国里面咧。亦都係有好多嘅，佢叫做國鳥，係佢哋嘅國鳥嚟嘅。因為俯衝嘅時候嘅話咧，佢嘅身體所承受嘅亦都係達到佢自己嘅身體嘅就係25倍嘅重力嘅。但係佢真係好快。不過其實咧，你都講得啱嘅。但係相對於下嘅話咧，就係、是、喺陸地上面。跑得最快的動物就是獵豹， 我知啊， 而且鰭魚就是海洋之中速度最快的動物， 所以我都 沒錯的。他們在自己的地方那裡，即是可能在水中啊，在陸地上面的話是各有各的冠軍，但是如果你將他們擺在一起的時候的話，他俯衝下來的那個速度是最快，是全世界最快。 我補充多一樣，全球出風爛最快就是馬小強。 啊，沒錯了。系啦，嗱，我仲想補充少少啊嚇，就係佢俯衝落嚟嘅最高嘅時速係可以達到嘅就係200英里啊！ 哇， 好癲啊！ 好，阿風靚王子到你啦。 好，嗱，借個咪嚟啊，唔好咁望住我。嗱，聽日就除夕啦。每年美國都有個大蘋果倒數嘅，係咪？紐約點解叫做大蘋果咧？即係紐約市。 Big Apple 係。四个答案 ，A， 因为咧啲纽约人咧就中意咧 lunch time 嘅时候咧喺条街嗰度咧咬住个苹果，就好型咁啊，索索索咁啊。第二咧就系每年年尾咧，纽约时报咧有一个漫画家就会喺报纸画一幅漫画，然后 每年啊， 每年年尾最后一日 都系一个苹果嚟， 都系一个苹果，有咬开，其实佢有啲预言喺里边嘅，即系明年点点点啊咁样。第三個咧就係話美國流行賽馬，佢哋嗰啲賽員馬嗰啲成績咧就叫做蘋果。咁紐約咧係個獎金係最豐富嘅，所以叫做大蘋果啦。而第四咧就係話紐約咧其實咧係多姿多彩嘅城市，好似一個蘋果咁，蘋果亦都俾人亦正亦邪嘅感覺。 蘋果啲會亦正亦邪、啊， 蛇果啊，禁果啊。 哦， 冇、 okay、 錯啊。 校長係咩啊？校長，你估呢個係咩啊？ 校长，你有冇去过纽约啊？ 冇去过纽约， 唔关事噶。佢有冇去过冇紧要噶。 你都未必知道。系、哎、啊，我有去过，但我都唔知道。 我都唔知啊，呢、這个 亦正亦邪、嗯。你会唔会讲自己个市、嗯、城市话我个地方亦正亦邪啊？ 系咯， 我即系你比喻一个地方，你冇错。我哋自己喺度倾偈。 喝断长板桥， 系啊， 重断晒。lunch time 苹果又好似普通得滞。 嗯 ，lunch time 嗰阵时食苹果又， 我觉得唔系，依个一定作，依个一定作嘅， 但系作得好差咯。 系啊， 因为一听就知唔系。 垃圾答案，垃圾答案。 系啊，好求其哦，好求其。 唔好咁样讲，唔好讲同学咁样嘅。 佢唔系同学嚟，佢校工嚟嘅啫。我哋边个人嚟坐埋一齐？ 滥竽充数 嘅啫。系啊，佢校工嚟嘅啫，其实。 我唔会拣。 揀 A 同 D 咯，你會唔會啊？ 我唔係啦，我唔記得啦，而求其咯。不如你揀一個，我跟你啊。你揀一個， 不如我揀我揀正嗰個，你揀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求其啊。 B 係咩啊 ？B 係。 讲得似 有 咪？ 哦 ，B 系每年《纽约时报》最后一日有个漫画家画一个即系个隐食苹果， 预言嘅， 然后 predict 啊，譬如话明年2023年系点啊咁样。 第二咧 ，C 就系话美国赛马咧，佢哋就叫赛马成绩咧系苹果，而纽约嘅奖金系最劲嘅，所以叫做大苹果。 赛马点会纽约嘅奖金系最劲啊？赛马是那些马出来跑啫嘛， 唔系佢有投资嘅，即系那个奖金最丰富。 咁啊，纽约系应该美国最。 嗱，我哋得翻一分钟啊，不如咁啦，阿校长你估啊，我哋跟你好唔好？因为惊我哋唔够时间啊。 我拣 C 啊 ，C 啊，我都拣 C 咧咁。 投资啊， 系啊， 你拣投资，我拣 B， 好， 一 B 两 C。 有冇人中？ 梗系有啦，校长啱嘅， 好耶！ 校長一下， 我派你，我 on panel， 好嘢， 我系 OK。嗱，校長今日幾好手勢啊， 校長 中曬啊，校長， 唔係，好多都係補答啫嘛， 補答都好啊， 補答都 好啦。咁答半翻嚟之後咧，就會到校長問問題啦嚇，會唔會好深噶？唔会好深噶系嘛？ 唔会嘅。 佢话我就心谂唔深啦。 唔系因为2022年最后咩一次嘅话，你可唔可以俾 多多少少？ 系 啦， 多多少少都系第一题。 好，俾多啲提示你。 翻嚟继续，各位朋友、各位同学，留意住11点半我哋开始由校长问问题啦。 系啊，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日本容许如果航空公司确认机上旅客在7日内并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将可以继续载客飞抵札幌、福冈和冲绳机场。在本港机场有前往札幌旅游的港人说，航空公司向旅客提供表格，要求作出声明过去7日不曾到中国内地，又说过程不繁复。他说本身得知不能前往日本令他大失预算，曾经考虑取消行程，但昨日日本又调整措施，最终能够成行，形容心情好像坐过山车峰回路转。而有港人夫妇说，原本以为行程要取消，现在能够成行是额外收获，又指很多行程好像酒店等都可以取消，因此损失不大，形容心情随遇而安，今次去不到可以下次再去。日本调整香港航班往当地机场的限制措施，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特区政府的介入帮到手，对于日本当局能够短时间内调整到措施感到高兴。他说航空公司负责把关，会要求前往当地的乘客在办理登机手续时申报。他说乘客是自行申报，航空公司难以核查，又提到日本当局亦没有说明若果虚假申报的后果，估计有关政策只是一种姿态。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說，乘客申報過去7日有沒有在內地逗留屬信用制度，旅行社最多只能檢查護照，難以核實旅客有沒有使用回鄉證到內地。本台在連鎖零售商店和網上平台隨機抽取大約20款 NMN口服健康產品，有大約一半聲稱可以修復 DNA、延長壽命或者有預防感染新冠病毒、抑制癌細胞等功效。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現時國際權威性文獻刊登 NMN 對預防新冠病毒的研究，都未有三期大型臨床人類試驗，冇足夠證據確立產品效用同安全性。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潘志文指出，醫學界暫時冇人類大型第三期研究數據肯定 NMN 預防同治療癌症嘅成效同副作用，建議病人考慮服用時要小心謹慎。 研究癌症基因和修复基因十几年的港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副教授黄永汉说，一般人体细胞已经可以自我修复 DNA， 暂时没有人类临床研究显示服用 NMN 有进一步加强修复功能。路透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计划抽取国际航班的污水，最终是否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报道引述三位专家说，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加强防疫限制相比，监察航班污水提供更好的方案，追踪病毒并减慢病毒进入美国的速度。有美国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缺乏数据透明度，中国政府不愿意分享病毒的基因数据，监察航机的污水可以更清楚了解病毒的变异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6点，升155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4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7.6，升咗2.4；美团178.2，跌咗5.6；阿里巴巴86.8，升1.25；恒生中国企业68.26，升6.8；药明生物60.4，升8.5；快手71.35，升7毫；中国平安52.3，升6；友邦保险87.6，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32.62，瑞士法郎0.923，加元1.355，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7，欧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6点，升113点。港金报169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23美元，卖出181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南边围。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2022，感恩有你。 我是 Alpha Long 欧瑞强。在2022年，最感恩的呢就是好多朋友继续支持听靓歌，仲不断介绍好多朋友加入我哋呢个音乐大家庭。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港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我哋嚟到由莫校长问问题嘅时间？ 有请。 好、oh, 大家好啊，咁呢或者我哋就由一题新物题开始啊。 好 好冇。咦、哎、李丽蕊同学点呢？ 好 紧 张 好爽 啊。佢出风冷啊。佢又出风冷。 系啊。 我见到一个听众话风冷由压力而嚟，所以我哋而家一齐会出 嘅。有啊。 系啊。 舒缓下马小强嘅压力。 好。 咁大家听住第一条问题啦。 好。 以下哪一种动物是相对上最重的呢？ 重 咁啊，四个选择，选择 A 非洲象，选择 B 大白鲨，选择 C 碗熊，选择 D 灰鲸。 但系点会用碗熊嚟比呢？碗熊好细只噶系嘛？碗熊、啊、 相对上，我觉得呢个问题有啲相抗。 相对上系啦，我哋假设大家都系成年嘅，大定咗个 size 嚟讲。 咩叫相对上？ 点样相对啊？ 系啊， 即系嗰四种动物。 但系我想问嗱，技术上、啊、你系咪将四种动物摆埋一个榜度噃？边个最重系咪咁意思？ 冇错冇错。 碗熊、啊， 嗯， 大象、啊，同埋鲸鱼、 啊，同碗熊比、 啊，灰鲸啊， 碗熊哦，碗熊系咪有两个黑眼圈嗰啲啊？系咪嗰啲啊？ 唔系。 边啲碗熊、啊？ 可爱啲碗熊啊嘛，系啊，黑色跟住。 点佢点样会同大笨象一样重啊？ 系咯。所以我不是很明白那個問題的相對上的意思是什麼，即是可能他 BB 到他成年、 啊、不是相對 我們都是假設一切都是成年 成年的 大定了個 size 的了，那哪個相對上比較重？ 灰鲸和大笨象贏硬的呢，我感覺上 我不就是這樣的意思咯。 那、啊、你們選什麼、嗯、 即是你拿馬小強和這個、哎、不要說了， 好同我讲呢啲无谓嘢，呢个专心答紧题目。 Tess 话欺凌， 马小强你拣边个？ 我拣大白鲨。 大白鲨 系、 嗯，我拣呢、這个就系咩象啊？非洲象。 非洲象系嘛？ 我拣非洲象。 有分嘅系咪？ 我拣啊，梗系啦，非洲象同印度象嗰啲 size 差好远噶，大只好多嘅非洲嗰啲。 梁继章你拣非洲？ 非洲象系啦系啦。 碗熊。 李丽蕊。碗熊， 咦？你富贵险中求喎、 啊，马骝系咁噶啦，富贵险中求、啊。碗熊， 好， 大白鲨， 大白鲨， 好， 非洲象， 有万中， 碗熊， 有万中， 暂时系冇人中嘅， 咁咪即系剩，即系剩低嗰系咩话？ 答案系 D for dog 吓，灰鲸啊， 哦， 灰鲸系鲸鱼嘅一种吓，咁、啊、咧、嗯、就。灰鲸咧，大約即係成年嘅灰鲸，大約有30吨咁重。 哇！ 咁非洲象咧就10吨到啦，大白鲨咧就15吨左右。 碗熊 咁，碗熊就即係 加落去嘅啫，玩下嘅啫、 啊，送俾你嘅呢、這個答案。 哦，唔怪，所以我哋咁錯愕。 我就收咗你呢個碗熊。 咁大家知唔知 道？你不如咁樣，你加得明顯啲，你話同老鼠比啊嘛。咁我更加知嗰個假啦，係咪先？ 咁大家知唔知道全世界最重嘅動物係咩咧？ 鯨魚。 鲸鱼是哪一类的鲸鱼 呢？那只是什么鲸呢？不知道它是什么鲸鱼。 知什么鲸眼鲸鲸那只鲸 刚才我们 D 的答案灰鲸，就是灰字都是一个颜色。 白鲸白鲸。 其實係藍鯨， 藍鯨， 藍鯨。咁咧，其實 都係鯨魚咯。 係啊，藍鯨咧嗰個重量咧，大約有超過100吨。 哇！ 即係等於十隻以上嘅非洲象。 哇！ 馬校長，其實佢如果佢上唔到水面嘅咯喎，如果上水面，佢會唔會壓死自己，或者會壓到自己個重量， 即 係壓到自己會 好難生存到啦。 係咯。 咁係咪佢要食好多嘢咯？ 要啊！ 佢有咁重嘅身軀， 係啊，擘大口嘅咁食 啊！甚至乎佢條脷咧都重2000公斤咁。 哇！ 嗰條脷咧可以有50个人企上去。 哇！ 你谂下先，几奇妙、啊， 好巨大 嘅， 哇，真系好犀利！ 原来我哋世界上地球上面系有个咁嘅即系生物可以咁样， 蓝鲸真 系 好犀利， 系啊，系蓝鲸，我记得啦、嗯，好，好，第二系， 好，第二条咧、 啊、 都 未开蛋， 我 俾多条生物提大家啦， 好， 关于植物嘅， 植物 嘅， 好，听住， 好，以下边一种植物系肉食性植物咧？选择 A 食人花，选择 B。无毡苔，选择 C 鹅掌藤，选择 D 冬虫夏草。 喂，讲咧叫食人花，仲唔系食人花？肉食性啊嘛，食人花点会唔系肉食性啊？ 昆虫算唔算系肉食啊？ 都算吓。 我估食人花。佢个名咧叫食人花啦，点会唔系食 虫？冬虫草 都系食虫。 梁继章就估食人花， 我估冬虫草。 不过你校长咁样讲咧，都唔封好嘢嘅。佢头先梁继章，你系咪估呢个？我有啲惊。 佢个样有少少咧。 佢个样逼你唔好变啊！ 佢个样咧有啲蠢嘅，你又 重 喎， 又 重。因为 B 同埋 C 我唔知咩嚟嘅。 都要同学生互动一下。 边度有人知啫？无毡苔个鬼。 系啊，无毡苔同埋唔知咩长长乜 长， 咪就系咯。 阿马小强拣咩？ 你唔好笑笑口咁问我啦。 我校长个样你拣咩？ 我拣 boy 无毡苔，即系一个 A 一个 B 同埋一个 D A B D。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有人中。 答案就系、是、 B for boy 无毡苔、 但校长啊，食人花唔系食人嘅咩？ 嗱，首先咧，我哋呢个世界上面系冇一种咧食人花呢种植物嘅物种嘅、哦，所以就。 唔 係 喎，我睇好多電影裏面都有食人花嘅喎、 啊， 即 係 你如果睇《阿凡達》嗰啲，就好多唔同嘅植物都有。 佢仲 係 食嗰啲著好少衫嘅女仔㗎。 係啊，咁啊，校長，我想問下，有一種花好臭嘅，即係開嘅時候有啲屍臭味嘅，因為咧佢專吸引一啲唔知咩昆蟲咧。 好似啲牙咁樣嘅，有得賣嘅、 你講豬籠草。 豬籠草， 係、 豬籠草係咪食人花？ 豬籠草都是肉食性的植物。 OK, 解釋埋先。無毡苔是什麼？ 無毡苔呢其實是一種生長在這個潮濕啦沼澤地區一種的植物來的。 吃什麼？吃昆蟲。 它其實呢它的葉呢是扁平啦，同埋葉上面有啲呢線體的毛的。咁呢它會吸引啲昆蟲呢去到它的葉上面啦，然之後它就會捲埋佢嘅葉啦，跟住咧喺佢嘅葉上面咧會有啲竹毛咧分泌一啲咧嘅酵素咧就消化咗啲昆蟲。 OK， 好又唔中， 好啦，唔緊要，再接再厲啊！ 知唔知點解嗰個中啊？因為佢係豬籠草嘅另外一種植物叫豬氹兜啊！ 唔好咁樣話啲同學， 唔好咁講。 唔好咁 讲，但系可以笑啊！ 好啦，第三条， 第三题， 好咁啊！呢一题化学题啊， 系啊， 化学题，好听住。化石燃料咧，除咗可以用嚟做燃料之外，仲可以转变成乜嘢有用嘅产品呢？咁样， 化石燃料我都唔知系咩， 系咪即系石油嗰啲啊？ 啊，系啦系啦，石油啊、煤啊、天然气嗰啲啦吓。咁咧就选择 A 金属，选择 B 纸张。选择 C 清洁剂，选择 D 石棉。 即系除咗做 清洁剂， 马小强拣清洁剂， 冇错。 金属、纸张，系 C 系清洁剂， 清洁剂 系 D 系石棉。 C 系清 洁，真系唔知啊！ 清洁剂 D 系， 你系咪好肯定啊？我买你嗰门得唔得？ 我自己研究呢一门科学研究咗4年。 你真系唔饮咗佢，你饮啲去试下佢，真系得啦。 好个贱嘴嚟啊！ 有佢啦。 你又叫唔好咁样做，话同学，你又欺凌同学。 唔系，我就系问佢，佢自己要研究过嘅，咁你有冇试过饮过咧？系咪？即系可唔可以洗下你啲肠胃？ 试下啲风能。 系啊， 校长个闹佢 清洁剂。D 系咩？校长 D 系石棉啦。 唔识啊！ 石棉就系有毒噶。 我唔系我唔系唔识石棉，我系唔识呢条答案啫。我梗系知石棉有毒啦。 梁继章，你拣咩啦？ 我唔知，不如你俾个 tips 我，不如你俾个 头先话跟阿马小强啦。 我冇讲啊，不过你咁讲我就跟啦。既然你咁讲我就跟啦。好，我跟马小强。笑咩啊？ D 啊，石棉啦。 石棉 系 嘉宾系咩啊？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两个字啊，嗰啲 有人中嘅 系。 咦，今日马小强都几好运喎，今日 吓。嗱，话你 好运 咋，唔系话你叻啊！ 我研究咗四年。 你解释，你由得佢解释。 好运咋？ 你解释 点 解你会知？ 喂，嗰啲副产品咧，其实咧就系攞嚟做番碱啦、洗洁精啦等等嘅。 咦，马小强，你以前有读过化学科？ 唔系啊，佢喺工厂捞过啊，佢喺做嗰啲工厂做过。 喂，工厂捞， 同埋好似话有啲化妆品都有。 冇错冇错，好多化妆品其实都系化石燃料啲副产品嚟。 而家你同我哋仲未开斋喎。 你 个 系咯， 我而家我跟佢赢咗啦呢题， 系 啊， 我冇话俾你跟。 你问啦，你问校长，我校长叫我跟，我咪跟咯，我咪跟咗你啦，攞住一分啊，我开啊蛋啦，争你咋？ 好，下一题， 唔紧要， 净系我答。 下一题，我哋不如试一题关于包踢噶啦。 咩叫包踢啊？ 生物科技， 我系中文添。 生物科技， 咩叫包踢？ 因为咩包？ 打 掉包？ 咩包咧？包踢？我原来英文嚟，包踢我。我哋英文唔好，我入包踢。 你唔问化学题啊？ 头先咪啱啱问咗。 物理题啊？ 物理题，阵间 仲有嘅，仲有嘅， 有时间嘅话， 好 好咁啊！大家听住题目啦。基因改造嘅黄金稻米对人体有乜嘢好处呢？ 基因改造黄 咁就四个选择，选择 A 增加稻米含有嘅胡萝卜素，选择 B 令稻米颜色变成黄金色，选择 C 增加稻米含有嘅维他命 C， 选择 D 增加稻米含有嘅维他命 A。 我估 D 基因改造其实都是想佢好啲， 系梗系啦，冇错。喂，咁咪咧，马小华基因改造啊，咁啊， 佢已经改造咗噶啦， 改错咗。 我哋正经少少噶啦，好唔好？最后一日啦，你仲喺度 VR？ 你最后一日啫嘛，我唔系最后一日。我原来今日你最后一日啦， 我 阴功啊。 OK， 我拣 C 维他命 C， 我拣 D 咧，胡萝卜素同埋维他命 A 咧，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咁我觉得系啊， 识好多嘢咩你？ Well， 使乜你分析啫？你揀完咪算咯，行开啦。哦，懒巴闭咁样。 我唔觉得维他命 A 系同胡萝卜素系同一样。 我揀 D， D for Daniel。 D 好。 D 系咩 ？D 诶 D 诶 A 啊，维他命 A。 维他命 A。 冇错。李丽蕊咧，你揀咩？ 维他命 C。 我唔知噶，我撞噶咋，你唔好跟我，一阵错咗你。 胡萝卜素啊，我 A 啊。 A 系啊， 我系啱话我系 C， 即系胡萝卜素，一个 A C D， 我 系 D， 俾啲 tips 啊， 关你咩事啊？ 佢开始发烂渣啦， 系啊， 你唔好再 连打我都唔会跟你啊！ 好，最后答案 系 嘛？ 系 好， 有冇人啱？ 有人啱嘅，李丽蕊啱咗， 好耶！ 好彩冇 A 系正确嘅 ，A 系咩话 ？A 系咩话 ？A 系胡萝卜素 ，OK。 咁其实 有人话咧，维他命 A 同埋胡萝卜素系同一样嘢，系咪真噶？ 系有关联嘅吓，系有关联嘅。咁其实咧，基因改造嘅黄金稻米里面咧就并冇直接含有维他命 A 或者 C 嘅，但系咧里面咧就有咧一只叫做 beta 胡萝卜素嘅物质。咁呢一只 beta 胡萝卜素咧，如果经我哋人类咧食咗之后咧，喺我哋体内就会转化成为维他命 A。 我想问咧，个口感同唔同一般嘅稻米噶？ 应该都唔大分别嘅， 系咯， 好 佢 系咪贵啲噶咁样？即系我唔知啊，真系好大你未食过啊？ 唔知哦。 其实啲科学家咧主要去研究呢个基因改造黄金稻米，系想帮一啲咧即系比较贫困嘅国家嗰啲小朋友， 系解决粮食嘅问题。 因为佢哋嘅主食都系稻米咧，冇乜其他餸，咁所以好难咧吸收到啲胡萝卜素，咁所以就特登咧喺个稻米入边咧。 即係做咗個基因改造技術，咁啊令到咧多啲小朋友能夠即係吸收到胡蘿蔔素啦，咁、就唔會有嗰個營養嘅 好有意思 缺乏啊嘅問題。 幾好喎！咁即係成個食米就得啦，以後係咪？ 唔使夾餸 都唔係嘅，香港送香港咁繁盛嘅城市就唔會 需要啦 呢個問題。 好，係咪仲有一條物理啊？物理題啊， 即係想。好，咁啊，再多一条物理题啦，啊，咁大家听住啦。光线咧从末端进入咗光纤之后咧，光线咧会沿住光纤继续前进啊，达到咧传送呢个信息嘅功效。咁咧呢一样嘅情况系因为以下嘅边一个物理嘅状况而达到嘅咧？咁样 问题都唔明喎。 选择 A， 我明，系光纤之父咪知咯。 选择 A， 折射。选择 B 反射，选择 C 全折射，选择 D 全反射。 哇！ 边个全啊？ 全部 完全个全， 完全个全， 冇 折射、反射、全折射、全反射、乱射，系咩啊？阿马同学， 我谂紧， 你因为你研究过呢一门嘢嘅， 后来中途放弃， 系老师放弃你系嘛？ 折射同全折射或者系全反射有咩分别？可唔可以讲少少？ 系啊，全同冇全点样分别？ 哦，咁其实就如果我解咗，就好容易俾你知道个答案系咩噶 咯。哦，咁啊，咁解个反咗咯，反射咯， 全折射 C， 我都系 C。 全折射 C， 我全折射，我头先拣咩噶？我唔知，我头先话 你系反射，你系拣反射， 唔系我拣全噶， 你系拣全啊？ 系啊，全反射， 佢一个全折射同全反射， 全反射， 即系总之佢系折射、反射、 全 反射、 全反射。 好，两个反，一个全反，一个全折射，两个全反射。 好，咁啊，答案系 D， 全反射。 好耶！ 嗱咁其实咧，折射咧就会令到有啲嘅信息就会流失咗嘅，所以我哋唔希望咧光线喺个光纤入边有折射嘅出现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是希望咧光线咧喺光纤入边有全反射啦，咁咧就令到嗰啲信息咧能够咧系去到目的地而冇任何嘅 data loss 嘅，即系冇任何信息嗰个嘅损失。咁、大家知唔知道边一位系光纤之父啊？ 高坤先生， 高坤先 生系啊系，高坤先生都系喺2009年攞到个物理学嘅诺贝尔奖啦。 佢犀利系犀利在佢唔攞 copy， 即系唔攞 系 啦系啦系专利啊！如果佢攞咗个专利嘅话，我哋就唔会咁快噶啦。 系啊，冇错， 所以佢真系好伟大。 好好 高坤先生， 冇错冇错，佢有个心愿，希望全世界嘅人可以免费咁样可以上到网， 呢啲咪伟大咯，系咪先？听唔听到阿马阿巴闭哥，唔系霸住晒咁嘅啲嘢， 佢叫大伟，佢唔系叫伟大。 你哋三位都有答啱咯， 好， 几好，今日嘅表现几好， 多谢。今日马奖有首歌，不如话俾我哋听，你想点俾咩人听，同埋个原因啦，好嘛？ 哦，好好。咁咧我今日所点嘅歌咧系。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吓，特别喺度咧送俾恩主教书院同埋华恩书院嘅所有师生啦、神父。咁呢几年嚟咧，突发嘅事情都比较多啦。咁好多谢老师嘅辛勤付出啦，为到学生嘅学业同埋全人发展咧付出咗好多。喺呢度咧都想鼓励所有嘅中六学生，预备考 mock 同埋 DSE 咧都会有辛苦同埋无力嘅时候，但系咧好似歌词嗰度咁讲啦。暴风雨过后咧，将会有晴天，你哋会见到咧天上面嘅金光。所以咧，请你记住要心怀希望啦，坚持落去。你哋嘅屋企人啦、同学、师长都会同你哋同行，陪伴住你哋。最重要系主耶稣基督都系无时无刻与大家一齐同行。With hope in your heart, and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仲有两日就到2023年啦，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能够有一个满怀希望的2023年，主有各位。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the storm, there's a goal.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a lark. Walk on. 所以多谢恩主教书院莫明伟副校长今日参加我哋嘅节目吓，咁啊而家咧差唔多十二点钟噶啦，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9%嘅，天晴干燥，吹和缓嘅偏北风，明日仍然相当清凉，除有数天气温会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元旦早晚有两阵嘅微雨嘅，先听咧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铁嘅运作方面已经同内地协议，喺下个月三号之后会陆续。跟原有時間表試行返回內地，以測試系統同埋俾車長熟習運作安排。而東鐵過境口岸喺停運期間抽調到其他線路嘅人手，亦已經返回原有崗位作準備。佢強調，東鐵線已經更換成九卡列車，但係運力不減，繁忙時間可維持兩分幾鐘一班車。佢哋密切監察通關後嘅客流量。有需要時再調整班次，而港鐵亦會在復運前為高鐵車站徹底清潔。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偏北風，指望明早仍然相當清涼，隨後一兩日氣温回升，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元旦早晚有一兩陣微雨。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06点，升165点，成交金额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4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冇升跌，美团178蚊跌5.8，盈富基金20.04升1.9，阿里巴巴86.6升1.05，恒生中国企业68.3升7.2。药明生物60.65升1.1，中国平安52.35升1.65，快手系71.4升7.5，友邦保险87.45升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9.397，瑞士法郎8.45，澳元5.282。交元是5.754，新西兰元4.931，欧元8.3138，每百日元对港元5.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1点，升108点， 港金报16,9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48美元，卖出1,8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但系呢一段路就唔系太过挤塞，咁反而咧系西贡公路去西贡咧前少少啊，近住西贡消防局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何文田街52号对开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落斜葵芳、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年，究竟边一首外语作品风靡全世界呢？ 啊 ，Paris sera toujours Paris。 同你一齐回顾2022上榜力作。大除夕12月31号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2022金榜巡礼。 西西的文学成就备受国际文学界肯定，曾先后获颁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瑞典诗歌奖项禅文学奖。 西西的新诗充满实验性，风格技巧灵活多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主持冯杰、黄怡，邀请到诗人刘伟成一同回顾西西的诗作， 还会播出西西读诗的珍贵片段。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这见面，情起妄言，情好好的纪念。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车路的士正式开始咗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有单车大人阿潮哥啊吓，今日潮哥咧即系插翻个插苏啊，今日咧由单车变电单车啦， 都系佢，系啦，今日就系电单车潮耶。 阿潮哥啊，头先咧你未嚟之前咧，我同阿 Sarah 咧约咗讲少少自己的心愿咧，就都想学嘅。但系咧，我哋想问一个，我唔知道系咪一个傻问题咧，就系识揸单车咧，学电单车嘅时候有冇帮助啊？ 有嘅，我覺得其實幾樣嘢好大關係嘅，即係譬如你識單車，你識揸車，揸電單車嘅話咧，我諗 會基本好多， 安全好多，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好好嘅道路意識啊。 啱、 嗯，因為其實電單車真係好講個道路意識，你自己清唔清晰，好緊要，好緊要嘅嘢、 嗯。但係咧，我同意嘅，即係揸開四個轆咧，你揸電單車，買你嗰啲咩交通規則啊，迴旋處點樣用啊，即係你好多基本上你都要識啦。但係咧，電單車嗱，我自己代表我個人啫。好多嗰啲某一啲啦，某啲使用者咧，佢係好唔跟一般四個碌嘅規矩嘅，即係等於話咧，佢係會涉罅啦，等等等等啦，嗰啲私家車係做唔到噶嘛。 嗯、 你會點睇啊？即係嗱，點解會鐵包人咧？有時咧人包鐵 ，sorry， 就係會危險啲嘅。除咗佢個人喺出邊之外咧，我有時覺得呢啲咁嘅動作都會增添個危險性 嘅。其實係啊，因為其實電單車咧，佢冇錯，佢個 size 真係好方便啊。你見到好多位你係想去， 就涉 而就真係。但系都一句嘢，咁呢一样嘢系自己嘅安全同埋人哋嘅安全嚟嘅、 嗯。 去到涉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对大家都冇好处、 嗯， 甚至乎有啲电单车咧，唔知道你哋大家揸车的时候有冇留意，佢哋系摆置一个好危险嘅位置嘅，即系呢个倒后镜啱啱好 正中间倒后镜两只侧镜，你都可以完全见佢唔到嘅。 我咪就咁讲过咯， 完全喺个盲点里面其实咧。學揸電單車以前的師傅真的會教的、 嗯、 你要在條線的哪一個位置，你 make sure 你前面的車真的見得到你才好、 嗯、 但現在我就發現了好像慢慢啲人將呢個安全意識開始減弱到幾乎唔見咗咁滯啦，好、 嗯、 危險啊！ 同意同意，因為汽車嘅側嘅有盲點嘅， 係啦， 無論對四個碌又好，尤其是電單車更加啦，佢 size 又細啦，又快啦咁樣、 嗯。 有時我啱啱想轉彎，佢上緊嚟，我唔知道就一嘢掹到佢噶啦， 係啦， 好危 險 啊！好危險啊！ 好 咁啊，今日潮哥最主要呢半小時咧，或者唔夠半小時啦，大概十五分鐘咧，我哋嘅話題集中喺邊電單車嘅邊方面咧？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其實電單車咧，有時候又好睇啦，又好靚啦。而家嚟講，我覺得香港亦都多咗女仔。你就係電單車嘅，係啦。但係話你都見到嘅就係話唔同嘅年代，佢亦都揸唔同嘅電單車嘅。天若有情嘅時候嗰啲啦， 冇錯， 所謂叫街車係嘛， 大包圍 啦，大包圍啦。跟住而家又會興嗰啲好靚嗰啲綿羊仔啦。其實我真係好想知道嘅就話電單車咧，籠統嚟講，我係分幾多種 嘅。仲有添啊，我再加埋啊綿羊仔之外咧，仲有啲有個兜嘅。即係上面有個兜㗎，你知道講邊啲嗬？咁咧佢有少防雨嘅作用嘅，但係你話太大雨咧都照揼到嘅。咁我以前曾經有段時間覺得，哇揸呢啲好喎、啊，起碼唔會即係無遮無擋啊嘛，係嘛？但係係咪喺嗰個阻風方面又會差咗嘅？ 會有分別嘅。咁其實可以由邊一個類型開始睇下先啦。咁、 嗯、 其實我哋最主要分咗我哋，譬如有綿羊仔啦。咁頭先所講嘅嗰啲叫 好可愛嘅 戰車型嗰啲啦， 係冇錯，係 啦，大包圍曬嗰啲啦，同埋一啲叫重機車，即係。好嘈嗰啲，好大部，举高手揸嗰啲啦， 举高手系啦，嗰啲系啦， 就系嗰只 H 咁可以有呢几种车去叫睇下先嘅。咁、但系咧，绵羊仔其实真系叫最容易入门噶啦。咁如果大家系真系想去试一试嘅话，咁其实可以绵羊仔先入手。 系咪亦都系最冇力噶？可唔可以咁？ 可嗱，而家咧好得意喎，市面上面出现一啲 有啲大马力 烈火战羊， 有咩？咁犀利？有啊，有冇啊？ 佢基本上咧嗰只嘢披住羊皮嘅狼嚟嘅，咁、佢其实系好大马力，但系佢绵羊仔咁嘅样啦，个坐姿啊控制方法其实一模一样，纯、粹你扭佢就行嘅啦，但系好大力，咁、所以咧而家系市面上面真系多咗呢一样嘢嘅、而市面真系好多人开始揸嗰个 type 嘅 战羊 噶啦， 烈火战羊， 系啊，咁安全性咧，其实我就觉得因为佢坐到直不甩啊，咁、其实嗰个司机嚟讲，佢睇嘢睇得清啦、反应上面可能真系叫做快少少嘅，咁、去到你真系战车啦，大包围嗰啲，其实嗰个坐姿咧、已经系趴得好紧要 了，要趴到噶嘛，好似比赛咁。 你例如嗰啲车啊，如果佢反咗咧，你掹唔翻起啊？ 系啊， 我头先先啱先同我朋友就讲呢样嘢，系啊，我成日都好担心。我试过啊嘛，因为。我去旅行嘅时候，系啦，我租咗一架车，我就估唔到嘅就系我竟然嘅就系佢一瞓低咗嘅时候， 掹 唔翻， 掹唔翻噶， 起唔到身。 系啊， 因为甚至乎咧，去到嗰啲重机车啦，跟住佢譬如瞓低咗咁讲，你真系一个两个大鬼佬咧，真系都托佢唔起嘅。咁、我哋有方法嘅， 点算啊？ 利用一个杠杆原理，我哋会打侧部车扭埋去个车头先嘅，一掉咁其实个杠杆原理就可以撑起部车嘅。咁、所以其实系 有技巧嘅， 用力系用好少，而唔系同佢真系死力去搏斗咯。咁、所以其实呢啲可能真系学车嘅时候，师傅唔知道会唔会讲啦、但系咁样呢啲都系要真系慢慢自己。 由經驗裏面去學識的資訊。 嗯，如果你揀車來講的話，女仔會不會真的需要的，就是說即是她始終都是沒有那麼大力，又或者就是那個速度來講的話，是不是真的需要知道？因為我曾經聽人家說過，她就說千萬不要揀一些太慢的車，她說因為若果真的難聽一點說句，有些什麼的時候你走不掉。 系啦，我其實我自己一半都是咁樣嘅，無論車啊、電單車，我自己都是咁，真係要有基本嘅馬力嘅，因為你講嘅唔係鼓勵去飛車， 嗯、 但純粹係路面有任何問題嘅時候，你起碼一腳油啊，一扭落去嘅時候，你架車係喐得到、離開得到嗰個危險狀況。 嗯、 因為好多時路面咧唔係話，你見到有嘢，你係剎慢或者甚至乎急停係安全，可能仲危險咗嘅。 啱， 調翻轉頭，你有多一個選擇性，你係可以走嘅、離開嘅。咁、嗰個係安全性嚟嘅。 講得幾好喎、 啊。係啊， 因為如果你諗住急停咧，後面會撞上嚟。 冇錯， 喺馬路上面一串串咁啊，啲車係咪？ 係啊，你要走得甩先得咯。 冇錯， 係啦。 跟住我哋、或者又睇下，我哋當綿羊仔之後，我哋甚至乎考慮嗰啲叫做戰車型啦 ，full fairing。咁樣樣咧就要睇翻樣嘢啦。其實嗰啲車。除了坐姿真的很不同之後，其實那部車有很多東西需要注意的，因為它、那個熱它產生的熱、其實很多人是買之前是沒有想過可以熱到那麼緊要， 車身很熱， 是撒蛋的、 我是坐在人家後面，跟著死氣喉辣到我的腳、是啊，那時有個男朋友是駕這些車的、哇，跟著呢黐線的可以熱的車， 可以穿得裙或者短褲、 基本上要很小心，因為真的譬如、坐車又好駕車，真的叫乘客喂小心啲死氣喉，即係千祈唔好掂，因為真係一掂落去真係燒焦噶啦。 係啊，跟住我聞到啲肉味。 咁佢唔提你嘅佢。 咁佢唔知啊，咁記得咗咯。 因為其實咧，嗰啲車個設計咧係希望你係有速度嘅。香港好難去到啲速度，咁其實冇風嘅時候，佢根本上係叫做 吹唔動， 吹唔動嗰部車。 嗯。 所以譬如當你塞車咁樣講啊，好唔好彩喺紅隧門口，你真係塞緊嘅。 乜都掹掹掹掹，你行唔到。 你係只會 feel 到嗰股熱咧。有一個 barbecue 嘅爐喺自己下面，一路越嚟越熱，越嚟。 但佢會唔會去到即係出現問題嘅？因為如果汽車四個轆咧，如果 overheat 咧，就要停埋一邊 啦。散唔到熱咯。 但電單車會唔會有呢個問題？ 其實電單車都會㗎，所以其實你好多時不過電單車多啲選擇啦。咁佢真係可以攝得走嘅，有啲時候。咁所以你見到有啲好急走，唔知係咪因為真係熱得太緊要咧？真係一定要焗住行啦，就係咁樣。 如果唔係會爆表嘅熱度，即係如果係要揀呢一類型車嘅話，你就要諗下啦，係咪？即係香港呢一個咁樣嘅咁熱嘅地方。同埋道路環境嘅話，就應該係點樣啦？ 咁再去再大啲啦，去到嗰啲重機嘅時候，咁啊點樣樣咧？又要考慮多啲嘢咯。咁、當然你個駕駛技巧上面，你已經係要好清晰自己做緊啲咩啦。因為嗰部車本身個重量好大。咁、其實講咧，你直接喺香港你叫扭嚟扭去轉彎嘅時候咧，重機其實係好難嘅。即係佢本身佢唔係俾人哋好靈活地扭嚟扭去嘅。 咁揾你做咩 㗎？其實佢係 揾你型 外國 嚟型， 係啦，起衫起褲啊。 其實佢自己好辛苦啊，其實 係啦， 尤其是你聽咋， 佢舉住手嗰啲，我哋外國咧有一個 terms 俾佢咧，係叫 monkey hand 啊，即係一個掛 馬騮仔、 掛馬騮咁樣咧。佢舉住手去揸。 係。 咁其實嗰啲咧就更加難轉彎，咁、所以咧其實係外國就適合啊、因為外國啲公路全部直線嚟嘅、就算你轉彎都好，係一個你側少少 嘅 轉嘅大彎嚟嘅。 係、 香港唔係嘅喎，你真係三尖八角啊，全部都係彎啊，甚至乎扭嚟扭去避車啊。咁、喺香港其實即係買重機又係要好注意呢一樣嘢咯。但係相對性換咗嚟嘅係咩咧？其實你譬如路面上面有咩狀況啦，譬如有坑啊咁樣嗰啲，其實。重機又安全好多，因為佢有個重量，佢條胎又闊，咁其實佢係食得住所有嗰啲彈跳啊，甚至乎窿啊，你起碼你落咗去嘅時候，你唔會即刻就反轉咗部車咯。 嗯， 但近年咧見到路上面有啲叫三個轆嘅電單車咧，亦都見到有啲人咧係唔使戴頭盔 嘅， 譬如嗰只多唔多人揸而家，同埋嗰個安全性係點啊？ 路面上面真係見到多人揸嘅，咁、其實嗰只真係法例上面佢可以唔需要戴頭盔嘅， 好貴添啊！嗰只車， 即係真係同部車差唔多價錢。 係啊， 咁安全性真係高啊！嗰一隻，咁你可以享受到電單車應有嘅嘢啦，撲面而嚟嘅清風啊，感受到個陽光照耀啊，但問題咧。就真係安全好多，即係如果假設可以試嘅話，我都係覺得嗰啲係可以去嘗試一試嘅嘢嚟嘅， 但係要儲夠錢啊，因為嗰啲真係幾廿萬㗎， 係好貴， 都幾貴。 好啦，我想問一問阿潮哥，如果我要揀一個電單車嘅時候咧，上個禮拜我哋講就係單車，你都有講緊嘅就話，即係你人體工學啊，又或者好可能嘅就你嘅人細粒啲嘅話咧，你可能嘅就係嗰啲位嗰啲 seat 啊，你又會唔同嘅。電單車有冇呢一樣你要考量嘅地方咧？ 電單車係絕對有㗎，咁其實可以分享少少啦。咁我以前咧其實係。 做嗰個重機車嘅牌子啦。咁、其實佢裏面嗰啲車係每一部都好巨型嘅。咁、 但嗰時你好型喎，你可以任揸。 我就喺外國啦，當時我喺澳洲。咁其實公司我哋成盤鎖匙喺度啦，每日放工我哋拎 任 揀咗啲抽條鎖匙，撳得著邊一部我哋就可以揸啦。咁但係咧我就比較慘啲，因為話全公司唯一個亞洲人，最細粒係我嚟㗎啦。咁點樣咧？我撳有陣時一撳，喂唔係喎，大車嚟，擺翻低，拎另外條再撳撳，即係撳係最細嗰、那個系列，跟住我先至可以揸。咁原因係咩？因為如果假設嗰部車同自己個身體比例太唔啱嘅話，例如太大部。太肥嘅、甚至乎講緊可能你都唔到地嘅，咁嗰啲情況就最危險。 你例如你揀個可以揀好少嘅，你嘅選擇，你嘅選擇範圍好少 咯，都係綿羊仔開始。 你要買綿羊隻，綿羊 B B 啊，綿羊仔都未必得，綿羊 B B 啊要買。 即係如果我呢一隻嘅身形嘅話，應該揸唔到你嗰隻重機嘅咯喎。 重機真係 一定揸唔到， 因為你冇嗰、那個。自己冇嗰個肌肉啦，冇嗰個重量，冇嗰個體型咧，其實係控制唔到嗰部車嘅。即係你係會好高難度咯。 但係咧，我印象中我睇網上見過有啲咧，真係好 B B 嘅電單車，好似小朋友玩嘅單車咁細部嘅。你知唔知我講邊 只？我見過。 點解嗰啲其實合唔合道路法例嘅？出唔出得馬路？好細架 嘅 嗰啲。 有嘅，佢如果。都系嗰句啊，佢出得到个牌其实系 O K， 因为佢可以行到某啲速度， 你有 沒有 好细部嘅，好似细路仔玩嘅单车咁，但系 好细嘅， 系啊，但系佢系电单车嚟嘅， 电单车嚟嘅， 系啦。 咁其实咧，我哋外国好多调翻转，外国好多嗰啲车，我哋啲派信邮差就系用嗰啲车嘅。咁、但系都有句啦，你如果真系日常公路啊，你要上公路行条八十甚至乎八一嘅咧，佢嗰部车根本上就好危险啦，你行唔到嗰啲速度， 你睇唔到你啊， 睇唔到添啊，真系冇预计过喺嗰条路嗰度。会有架咁细嘅车咯。 咁啊，潮哥，头先我亦呼应翻个问题，如果我哋要买一架电单车，当我哋考到牌啦，咁样应该考虑边几样嘢？除咗身形之外， 价钱咯。 系咯，我啱啱想讲财力咯，财力取决咗好多嘢。 新入门我谂都唔谂住，即系我个人觉得即系唔会唔需要买咁贵住咯。 玩下先， 系啦，操熟只手先。咁 点睇咧？ 其实真心建议啦，真系绵羊仔开始啦。即系你当你学车 嘅时候，二手 几多钱 到？如果绵羊仔接受可以接受， 可以几万蚊都可以起到步嘅。咁随住个价钱一路上去，其实你提升咗嘅系速度啦、安全性啦咁样。咁、我会建议嘅，真系买一部合理嘅，唔好一味向平去追求。因为点解咧？电单车本身自己真系已经系皮包铁嚟噶啦。咁、如果嗰部车有翻合理嘅性能俾到自己，咁其实自己喺路面上面已经安全咗好多。即系唔好摆咗自己喺一个太过危险嘅位置里边。系啊。 但我哋唔知咩叫安全性噶，即系点为之有安全性高啲咧？ 真系要刹得停啊！即系有翻咁上下力 度。呢架平，不过刹唔停嘅。 系咯，即系个比例真 系 好渣嘅。 真系咁噶，系啊，我试过啊。 即系喺譬如外国租车，真系 架车度冲撞人哋个高 屋企里面。即系几危险啊！因为当你有嗰个速度，但系你部车根本上冇相对应嘅制动力嘅时候。好危險。 O K， 咁所以真係去考慮翻個安全性能行先嘅電單車真係。咁會再睇翻自己究竟係平時行開啲咩路啦？譬如你下下都要上啲快路嘅八十起碼噶啦，甚至乎去到八一嗰啲。咁可能綿羊仔真係唔啱啦，你真係可能一嚟你已經可能已經係要嗰啲可能150cc 嘅 烈火綿羊得唔得？ 烈火係啦，烈火綿羊 買烈火綿羊， 或者即係 綿羊仔上唔到 highway 嘅咩？ 上到，但係你會好危險加辛苦咯。 係 啊，好慢嘅綿羊仔， 好慢嘅可以， 真係好慢，真係 都係個唔知。 咁所以就可以考慮。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好似烈火綿羊好似 O K。 其實所以點解香港而家係越嚟越多人揸就係咁解。 同埋我覺得幾好型啊！有啲人就改到咧，就加啲係嗰啲皮嘅兜仔啊， 好得意㗎！佢個坐姿係都係咁直不甩，但係問題咧，你已經見到好似有一半嘅包圍咁樣包住咗架車啊，係 喎， 好似越嚟越多嘅市面上。 O K， 我都記得咧嗰陣時候咧，譬如阿潮咧有講到啦，你喺澳洲嘅時間咧，咪亦都係做有某一個重機嘅牌子啦，好似話有一件都幾難。繁忙嘅事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估唔到原来咧喺报章上面系有报道嘅，你系其中一个 参与嘅 朋友。 咁其实我哋当年咧喺澳洲，我哋其实系安排咗澳洲同埋纽西兰嘅嗰个牌子嘅车主会啦。咁其实我哋安排咗超过2000部电单车。咁其实做乜嘢咧？我哋就去包围咗澳洲嘅一粒大石头。咁嗰粒大石头咧系叫乌噜噜。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佢个 size 系点啊？俾个大概數字大家睇一睇啦，咁嗰粒嘢咧個圓周係 9.4 公里，個高度咧係348米高，咁再俾多少少概念大家啦，香港嘅 IFC 二期高嗰一等其實係412米左右。 矮啲嗰等都210米嘅，咁、嗰粒一粒石头竟然就系咁大咁高嘅嘢嚟， 你唔可以叫做石头咯，其实嗰啲系个山嚟， 系啦，其实系一个山嚟嘅，你远睇一个山，但系佢真系自己一粒石嚟嘅，佢唔系好多粒石变，佢、一粒咁大嘅石， 唔知点解会有一个咁嘅， 系啦，咁澳洲人都唔知嘅，土著话佢天外飞落嚟嘅， 系、 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啲咩咧？我哋安排咗差唔多一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将大家一路揸向嗰嚿石头，四方八面咁揸到去啦。 哇！ 埋一日之后咧，我哋嗰2000部车咧就围住咗呢嚿大石头之后做乜嘢咧？突然间挞火去啡引擎爆死气候。咁当时咧，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嗰啲声咧，系听闻话系五公里之外都听到嘅。 哇！ 因为 直头2000架车， 我哋嗰个活动咧，当时系叫做 Sound of Thunder， 即系打雷嘅声。其实讲真，真系大声过行雷好多啊！嗰件事系系啊，咁 咁就完啦。 其实完咗， 一个纪念咯。 但因为咧，我哋嗰个活动咧，我哋系成四五日咧，我哋系澳洲四方八面行埋去。咁、其实当时一路中途，我哋已经有好多活动噶啦。咁、当时都系一个车界盛事嚟噶啦，所以传媒啊、媒体全部有报道晒咯。 好特别吓， 好开心啊！嗬， 冇错啦。咁啊，总之咧，大家如果要学电单车，就留意安全啦。 最紧要系啊。 咁、本来仲有一个想讲嘅话题，就去边度玩啊嘛，系嘛，揸车啊，电单车啊咁、 其实电单车会唔会都有一啲可能适合啲嘅地方？ 其实咧，电单车咧，我会觉得睇大家需要嘅系咩？其实绿颈系好受欢迎嘅地方嚟嘅、石澳都好受欢迎。不过我成日都系建议啦，如果真系新手嘅话，唔好去石澳啦。 点解？ 太多弯， 太多弯啦！即系你直头系嗰啲弯，你睇唔到弯，因为电单车我哋成日都系讲住一个口诀：慢入快出，即系你要收到合理速度。你先至好俾油去離開嗰個彎嘅，咁、但問題石澳嘅時候，你新手好容易咧，一見到已經係怯曬噶啦，咁、所以我都有句新手就真係唔好去啦、但係咧綠頸其實係都幾舒服，有景有揸到攰嘅時候，有停車場喺路邊，你可以拍低去休息一下，同朋友係啦傾下偈啊，撳杯汽水出嚟飲下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幾好嘅一個節日安排啊，娛樂嚟嘅、 非常之好啊！咁啊，總之都係嗰句安全為上。我見到有啲電單車手咧好犀利，片到咧個身咧差唔多掂到地下嗰啲咁樣，嗰啲叫咩方法？即係佢一路轉彎嘅時候咧，成個係側曬咁樣。 其實入彎咧，呢個都係電單車入彎嘅叫做好高深嘅技巧嚟㗎啦。咁其實甚至乎有啲誇張咧，佢哋著曬皮衫皮褲啦，跟住個菠蘿蓋嗰度其實有一個 pad 嘅，咁 係 佢哋係啦，專登係用嗰個嚟知道自己落到地未，一落到地咧就有火花出現嘅。 哦，但係唔好立亂試，因為我 唔好立亂試， 見到有一個電單車手，佢就咁樣片彎啦，跟住我聽到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原來佢係跌， 係 下一個下一刻 跌親， 就炒咗車。 所以真係唔建議喺路面去做呢啲嘢嘅，即係自己小心啲。 好，今日多謝曬潮啊，咁我哋有機會咧又喺車路的士又講不同嘅車咯，好嘛？ 好啊，下次讲 B B 车啊， 下次先。 点心点心车， 点心车都 OK 喎，好唔好啊？ 讲车数唔好冇。OK 好啦，多谢晒潮哥， 唔该晒潮， 唔该晒。系啊，翻嚟咧就会有我哋12:30之后嘅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啦，然之后咧就是、我哋今日嘅点唱时间。 系啦，好多朋友已经打咗我哋1872388噶啦，一阵间就会进行我哋嘅周末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容许如果航空公司确认机上旅客在7日内并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将可继续载客飞抵札幌、福冈和冲绳机场。在本港机场有前往札幌旅游的港人说，航空公司向旅客提供表格，要求作出声明过去7日不曾到中国内地，又说过程不繁复。他说本身得知不能前往日本令他大失预算，曾经考虑取消行程，但昨日日本又调整措施，最终能够成行，形容心情似坐过山车，峰回路转。亦有港人夫妇说，原本以为行程要取消，现时能够成行是额外收获。又指很多行程好像酒店等都可以取消，因此损失不大，形容心情随遇而安，今次去不到可以下次再去。 本台在连锁零售商店和网上平台随机抽取大约20款 NMN 口服健康产品，有大约一半声称可以修复 DNA 延长寿命，或者有预防感染新冠病毒、抑制癌细胞等功效。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现时国际权威性文献刊登 NMN 对预防新冠病毒的研究，都未有三期大型临床人类试验，没有足够证据确立产品效用和安全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潘士文指出，医学界暂时没有人类大型第三期研究数据肯定 NMN 预防和治疗癌症的成效和副作用，建议病人考虑服用时要小心谨慎。研究癌症基因和修复基因十几年的港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副教授黄永汉说，一般人体细胞已经可以自我修复 DNA，暫時沒有人類臨床研究顯示服用 NMN 有進一步加強修復功能。港鐵過境鐵路總管張志強說，港鐵會在政府公布通關日期、鐵路復運前三日開放車站和網上售票服務，至於高鐵可前往的地點會在稍後時間公布。張志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東鐵過境口岸和高鐵站的員工近期已經返回崗位，為一月中前通關作準備和演練。在高鐵的運作方面，已經和內地協議在下個月3日之後會陸續跟原有時間表試行返回內地，以測試系統和給車長熟習運作安排。而東鐵過境口岸在停運期間抽調到其他線路的人手亦已經返回原有崗位做準備。他強調，東鐵線已經更換成9卡列車，但是運力不減，繁忙時間可維持2分多鐘一班車。他們密切監察通關後的客流量，有需要時會再調整班次。而港鐵亦會在復運前為高鐵車站徹底清潔。教育部宣布，內地高等學校不再開展全員核酸篩查，沒有疫情的學校開展正常的線下教學，即是面授課堂。教育部發出通告，校內發生疫情時，中小學校、幼兒園採取嚴格的封閉管理，高等學校就可以實施分區管理。高等學校校內發生疫情後，及時採取減少人際接觸、實施線上教學、調整教學安排等疏散人員措施。中小學校以班級為單位出現感染者後，由學校所在縣或區級教育行政部門會同衛生健康、疾控等部門提出並實施防控措施。幼兒園出現感染者後，可以採取臨時關停措施。疫情解除後要及時恢復正常教育教學。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偏北風。展望聽朝仍然相當清涼，隨後一兩日氣温回升，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元旦早晚有一兩陣微雨。現時氣温17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9903點，升161點，成交金額462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092點，升1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034點，升38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35蚊跌2毫，美團177.9跌5.9。盈富基金20.04升1.9，�阿里巴巴86.7升1.15，恒生中国企业68.24升6.6，药明生物60.45升9毫，中国平安52.4升0.7，快手系71.2升5.5，友邦保险87.3升2.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98， 日元 132.73，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356，人民幣 6.959， 英磅對美元 1.204， 歐元對美元 1.066， 澳元對美元 0.67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6,192 點，升99點。港金報 16,910 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16.36 美元，賣出 1,816.8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感恩有你。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2022年呢，我要感谢一个我的好朋友，亦都是呢香港的金像影帝啊，林家栋啊。为什么会多谢家栋哥呢？因为过去几年呢，自己有好多个 project 啦。每次找家栋帮手呢，他都义不容辞咁样即刻答应啊，绝对是我的好朋友。多谢你啊，林家栋。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如 baby。 我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助餐，因为在吃自助餐里面呢，我可以一次过品尝甜酸苦辣。尤其是我减压的时候，在工作里面最休息不够熬夜的时候，减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吃自助餐，还要去这个食甜品区，吃雪糕，吃 cheese cake， 吃朱古力蛋糕，咁就系成为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好啦，我送走咗呢个电单车大人阿潮哥之后咧，十二点就八翻嚟，我就接听大家电话。第一个位就 系、是、啊，唔好意思，我头先我讲话周末大点唱，其实就系话周末前嘅大点唱。 冇问题， 系啊，食咗一 阵摆心啦， 我摆喺心噶，讲错嘢嘛。 冇事啦，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听紧系有阿敏嘅电话。Hello， 阿敏。 敏敏。 Hello。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诶，补足翻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 乖啦， 冬至快乐。 是啦， 乜嘢都 万圣节快乐， 一 路数出一路数就生风烂快乐，生疗诊快乐。 系啊，你使唔使问下佢啊？佢生风烂 系啊， 文文 啊，系小强，你好翻啲未啊？ 好翻啲啦，文文。 佢头先休息咗半个钟啦， 条颈好翻，但大到又出啊嘛。 条颈好翻，条颈嗰啲系咪真系嗰啲线嚟噶？ 唔知噶， 其实我都唔知噶，我就谂坐开， 所以我哋坐开好远。 系啊， 系咪啊？系啦，啱啱保持距离好啲 啊。你知啦， 阿敏，你中唔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 我非常中意听， 有几非常噶？ 系啊， 有冇一日听三次，再夜晚重温都食药咁啊？ 咁我好老实讲，我又冇嘅，但每日都会听。但如果譬如我 miss 咗咧，我就会再翻听翻佢。 多谢， 因为有啲咧，我觉得系好好好嘅，有啲 例如咧， 例如譬如中医嗰个啦，系啊， 中医医你中唔中意啊？中医医， 中医医，点解你唔讲漂流教室嘅？即系而家接咗嗰个教室啦。 其实每一个节目冧咗嘅，但系特别更加喜欢啫。 哦，多谢，即系非常好啊。咁啊，问今日想，你讲啊。 系啊，唔系，同埋我好中意阿悠悠嗰把笑声啊，佢嗰笑声咧系可以带俾好多人嘅欢乐噶，佢笑我跟住笑啊， 冇错，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即系你中意呢只系 呢只，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真系好开心， 真系好开心。 其实我系学阿黄允斯噶， 系啊，其实你哋每一个笑声咧都好开心，好感染到每个人开心噶。 最紧要系咁样，希望今年啊更加开心，系 笑多啲 啊。好，有咩点？有咩点唱名单啊？文 系啊，文文， 你想点俾我听？ 我想特別點唱俾我爸我媽嘅，因為咧今年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唔容易過嘅，但係咧每一次咧都係有我爸我媽去鼓勵我，咁我先至可以成功咧咁企翻起身，可以踏出翻我嘅人生嘅新嘅旅程。 講到咁 嚴重，講一樣你覺得好難過，2022年。 我有个大病啦，咁啊康复翻啦，一月开始康复翻啦，咁到而家一直啦，系啊，所以要 keep 住要努力，咁啊继续令到身体要更加好。 好， 应承我哋啊吓， 身体 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我打咗几次嚟嘅，成功几次，好开心啊， 太好啦， 好，系啊系啊， 咁2023年我哋就会暂时 cut 佢先啊， 系啊系 ，cut 我先啦 ，cut 我先啦，跟2023年一月一号再嚟个。 阿敏敏，你到时用另外一个名搞掂。 好， 我下次就用个晴朗个名 字。好啊，晴朗， 好，我记住 今日阿敏咧，嗰只送俾爹哋 妈 咪 嘅， 系咪？ 系啦，同埋都多谢俾我身边所有朋友嘅，因为其实大家都好鼓励我。 好 啊，因为我今年真系行得唔容易噶。 唔紧要啦， 过去噶啦， 一切都会更加好。 2023年嘅你乜嘢都唔祝你，我净系祝你嘅就系身体健康。 多谢晒， 系啊，主要系身体健康，同埋好多谢你三个啊。 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每次我哋做紧呢个节目嘅时候，睇到你嘅留言，睇到你哋话好听啊，好笑啊，呢个都系对我哋三个有最大嘅鼓励。尤其是当我哋知道风冷都咁开心嘅时候，咁你话几开心嘅，系咪啊马？ 生嗰个都唔知开唔开心啦，但系我见到好开心咯。 我觉得咧，我嘅2022年嘅年度字咧就系风冷。 一个懒字， 懒字。 好啦，咁另外咧，青汪嘅十二月系我最中意嘅月份，琴日我生日，咁祝阿青汪咧就生日快乐啦。另外 ，Tim David 佢话今日好犀利啊，三百几个留言啊，你真系好多人中意啊，希望啦。Emily 佢话啦，我而家内地啊，信点咗俾我旧同事阿余美珍阿妹妹，祝佢听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晓玲祝佢身体健康，因为八月份确诊咗啦。咁啊，另外咧有个朋友咧，佢话哦，呢个就系我哋熟悉嘅，平时都有留言嘅雷群体啦。咁又屋企有事啦，咁好啦，冇留言啦，今日留咗言。佢话妈咪离开咗一个月啦，经常挂住佢，心痛唔舍得。咁啊，无言感激啊！呢段岁月里边咧，有心问候安慰过嘅所有咧，无论主持人啦、风骚 fans 啦，咁样样吓。呢个月咧，我有时会开心机听下嘅，可惜咧心情唔好咧，不能投入吓。 明白。 2023年我会积极翻学，专心上堂，希望可以笑得出，一定会噶啦吓。 一定会。 好啦，另外刘淑霞嗰位咧，早晨啊，好失望啊，第三年唔可以同妈妈做生日，妈妈今年102岁，订咗台，准备本来1月2号带佢喺护老院出嚟做生日，点知咧佢间护老院爆咗新冠，探访都唔准探啊，而家希望点唱俾妈妈听，祝佢身体健康，长命102岁咁咯。 嗯。 好啦，咁于是我又听电话啦。 好啦， 好 喺呢个时候嘅话，打通我哋嘅1872388嘅又嚟 黄太， 黄太 ，Hello，Hello， 喂，黄太， 新年快乐， 新年 快乐。 哎，我好中意阿蕊嘅，成日笑到咧，好似我咁嘅。 咁咪好啦，开心啊嘛， 系啊。啊，冇，我今日打嚟目的系想讲咧，系今日系我同我老公结婚32周年。 哇，恭喜恭喜！ 今日好细个结婚咯， 好唔容易去到今日。 系啊，一啲都唔容易啊， 因为你啲脾气好差。 唔系啊，我脾气好好噶。 你脾气好好， 咁中意笑，你一定脾气好好啦。 因为最主要咧，我哋两个都有一个重病，咁就即系挨过咗啦，都。所以我好珍惜我哋而家咯。 好， 继续好落去，继续好落去。哎呀，听住，多啲正能量。 同埋1月3号咧系我老公生日，我想祝佢生日快乐。 嗯，好，开心 除咗祝佢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一定会啊，两个。 你大家互相扶持 啊， 一定冇事。 系啊，好多谢你哋。 系啊，咁佢你会点同佢庆祝生日啊？1月3号。 煮餐靓送俾佢食， 整个蛋糕俾佢啊！ 食自助餐咯， 咁懒噶你， 仲要佢攞埋俾佢食啊！ 真系攞嚟 谂啊嘛， 老公攞嘢俾佢食， 1月3号， 因为我哋都中意食嘢，咁所以咪食自助餐咯，谂住。 好，最紧要开心，最紧要中意食吓。 系啊，多谢你哋啊！ 唔好咁讲啦， 最紧要开心啦， 好啦， 咪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啦。 系啊，讲咩都假嘅，最紧要呢一样嘢，冇身体健康我咩都。 希望我疫情快啲过啦， 好， 应该会噶啦，冇问题噶啦， 多谢晒你， 大家一路有呢个谂法， 你哋， 恭喜晒你同埋老公吓，两个都继续开始甜甜蜜蜜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咁仲有就系老公啊，喺1月3号啊吓， 祝埋俾听嘅朋友 ，Happy Birthday， 或者今日生日嘅朋友，听呢一首歌曲 ，It Might Be You， 哇，正嘅， 好听啊， 好听啊，好中意呢首歌。 再讲一次啦，如果都喺2023年啦，日日开开心心，风骚快活会陪住你。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今日嘅节目 I D U， 我哋争取时间咧听多两位朋友电话啦。 好啊， 下一位咧应该就系叶太嘅，系咪啊？ 叶太 ，Hello，Hello， 你好啊， 新年你哋好啊， 新年快乐， 叶太你好。 多謝你哋接聽我電話， 好感謝， 多謝你打嚟 啊！ 你唔打嚟，我哋點接咧？ 係 啊，多謝多謝，樣樣係 點啫？有咩開心嘅？ 係啊，好開心啊！咁啊，今日就最後一次喺2022年同你哋打電話啦，咁同你哋祝你哋身體健康。 大家觉 得 好，多谢多谢， 一定要 啊，系啊，咁同你哋分享件开心嘢。 好啊， 系啊，我仔仔咧就喺英国咧嗰个双科硕士毕业啊。 哇，恭喜恭喜！ 奖项咧系嗰间学校嗰间大学咧系新班噶，咁佢系第一个香港人咧攞到啊。 恭喜晒， 争光争光啊， 咁样啦吓， 好嘢好嘢好嘢， 恭喜你， 咁啊为香港争光啦， 冇错。 是啊，咁希望2023年啦，香港人个个都自强不息啦。 好， 仔仔叫咩名啊？仔仔叫咩名？ 都系啊， 叫咩名？ 吐气扬眉啦。 佢叫咩名啊？ 佢叫吐气扬眉。 叫咩名啊？ 好粗。 叫咩名？ 兔仔叫咩名？兔年个人人吐气扬眉。咁我弟仔叫 Stanley 啊。 Stanley， 好，恭喜 Stanley。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多谢。 好， 好开心。 于是今日专登打嚟点唱，系咪？ 是啊，点唱啊，咁点唱皆大欢喜啊， 好啊， 希望个个都兔年兔气扬眉，个个开开心心， 好 啊，好啊，多谢晒， 多谢晒，叶太， 好去攞利是啦， 皆大欢喜，样样更好，嚟一齐嚟啊，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兔气扬眉， 出风难， 挽手就遍万里千山，信念偏出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一生中沉沉力觅多感慨，是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照静过浅滩，心内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 皆大欢喜，每日听住风骚快人都皆大欢喜。我哋接今日最后一位电话啦，喂喂喂 ，Hello， 到你啦。你是今天最后一位啊！ 悠悠啊，强强啊， 你好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笑多啲， 身体健康，系。先系点唱我听日阿侄阿姨生仔喺美国 生 仔 Richard 啊生日 ，Richard 生日， 希望佢咧就继续努力啊，佢减肥成功啊！ 哦，减 咗几多啊？减咗几多？你减 咗两磅。 佢个肚腩仔咯，因为阿家姐咧上次系喺美国翻嚟嗰个家姐啊， 我记得啊，系啊，吓佢听我节目噶嘛。 佢俾相我睇咯，咁啊就話佢跟阿細佬一齊去行山啊，去即係總之運動咯，咁啊減咗個肚咋。 哇！ 佢原本好肥㗎，又高又肥喎。 有冇马小强咁肥啊？ 不如你带埋马小强去啊，唔好你带埋佢去。 咁佢要去美国喎。 系啊，正啊。 郭强强啊， 肥哥肥哥，我都减到好嘢。 而家减咗肚腩仔啦。 哎呀，恭喜恭喜！ 我叫佢继续努力咯。 好啊， 冇错。 今日特登唔出声，我就打嚟点唱咯。跟住阿家姐放假咧，佢就会听重温嘅。佢话：诶，佢话好挂住你啊。 家姐，我都挂住你家姐。 你知唔知翻到成个星期先搞好啲时差咋？ 系 啊，辛苦。 咁马小云到而家未搞好啊，仲系遮叻紧。你睇佢做节目就系遮叻紧， 几年啦，搞错， 几廿年啦，你遮叻 一世噶，真系睇中医帮到你噶。 系啊，中医啊嘛，我 中医啊， 系啊。咁啊，就仲有系好开心，今日听到睇到阿群体姐姐有留言 啊，系啊， 大家都问 我哋都支持佢， 继续努力啊， 冇错。 是啊，下一年我哋要喺风骚快活人继续大家留言打招呼。 好， 好啊、 你哋真系好抵石噶，大家都一家人咁样互相关怀、互相扶持。 系啊，今日两个 fans 原来都系沙拉酱噶。 系啊， 我咁听到佢讲，我中意你啊，悠悠我先，你一定要系啊，记住， 你要爱我哋成个节目嘅每一个人， 知唔知啊？ 我哋缺一不可啊！ 好啊，好。 2023年风骚界快活人继续为大家服务。 好， 好啊， 新年快乐， 多谢 播放， 多谢晒。 拜拜！ 好开心，你看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再次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再见嘅2023年， 系啊，陈年见大家噶啦，希望大家个有一个愉快嘅除夕啦，好好地咧就去旧迎新啊， 冇错， 陈年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